嘅纾困措施，咁呢啲我覺得我哋就覺得係應該俾嘅，因為呢啲唔單止係話纾困，亦都有即係振興經濟啦，刺激消費等等，咁呢啲我哋覺得係應該使嘅。咁喺政府方面，你話要縮減一啲開支咧，我反而覺得係應該要諗如何令到政府更加有效率嚇，將一啲我哋所講譬如話唔應該有嘅一啲嘅唔應該使嘅錢就避免咗佢啦。咁我諗咁樣長遠嚟講會係更加有效咯。 嗯，或者具體啲嚟講咧，你覺得今次一啲嘅紓困措施嘅力度啊，同上年比較應該有點樣比較法咧？譬如話上年就係發放呢個5000元嘅消費券啦。咁至於譬如話係一啲嘅稅務啊，一啲嘅税項嘅寬減啊等等咧，咁你覺得今年應該係比舊年係俾得多錢定係少錢咧？ 我哋工会就建议嗰个发放消费券系继续发放消费券嘅，咁个消费券我哋提议系发放3000元，咁啊比旧年少一啲。咁有少少都系因为即系旧年都系第一次啱啱开始啦，咁所以就一个大啲力度嘅，咁嘅一个刺激经济。我哋亦都见到旧年八月一出嘅时候咧，其实嗰个零售嗰、那个啲数据啊，或者系零售市道咧系好咗好多嘅。咁你之前幾日都有其他人士都提議過唔同嘅金額啦。咁我哋話3000元其實都係有考慮到頭先所講嘅啊，嗰、那個庫房都有啲壓力，咁所以可能就少啲啦，3000元。咁但係我諗個重點其實係使即係派咗3000元之後，其實刺激到消費，幫到餐飲業或者係零售業之後咧，其實會有好多嗰、那個。乘數效應啊，即係一個連鎖反應，就係其他各行各業，譬如運輸，又或者係嗰啲零售業嘅從業員，佢哋又有公開有糧出，跟住佢哋又會繼續消費，咁樣一路咁樣倍數落去咧，其實對嗰個經濟嘅提振嘅力度或者嗰個影響係好正面嘅。 嗯，咁啊，不如都有呼籲聽眾啊，即係大家又覺得點睇咧？即係頭先，譬如會計師公會就建議今年就發放咧係3000元嘅消費券，大家覺得點睇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頭先仲想問埋呢個嘅稅務寬免啊，因為咧上年嗰個嘅預算案就寬免咗薪俸税、入息税就係上限10000元啦。咁你又覺得今年個力度應該係大啲定係細啲咧？ 其實可以同舊年差唔多。其實依家呢個稅務寬免咧，喺後即係最後係一個退稅咧。其實呢、這個已經維持咗好多年㗎啦。咁所以其實繼續做咧，我哋覺得係可以嘅。咁其實我哋亦都另外有一啲其他嘅建議啦，譬如話而家其實如果我買樓，供樓嗰個貸款嘅即係按揭嗰個利息係可以扣税嘅，但如果租樓咧就乜都冇。咁其實我哋工會都建議咗好多年嘅，其實可以亦都對租樓嘅人士俾一個佢哋租金嘅一個免税額或者一個扣税。咁嘅時候就變咗大家即總嘅嚟講就係全部納税人對於住屋方面咧都有少少嘅減免。 嗱，呢個係全新嘅一個即係税項啦，以香港嚟講嚇。咁你預期如果真係要引進呢個咁嘅税項，定喺邊即係定喺咩水平好咧？同埋即係可以收到幾多嘅即係收入咧？對政府嚟講， 唔係呢個唔係一個新嘅税項，呢、這個係反而係薪俸税一個免税一個減税， 係減税。O K， 係啦。 呢個你係香港冇做過噶嘛？係咪？ 以前冇嘅，但係喺嗰個按揭利息嘅減免咧，就做咗好多。 即係租金嗰度冇得減免噶嘛，咁如果咁 就 係咁減免係可以令政府可以即係收多幾多咧？或者即係 少收幾多？ 少收幾多？ 咁我哋就冇呢個數據去預測到，但係應該都唔會好多嘅。即係應該都係一個可以承受到嘅一個金額。 係，但如果推出呢個租金免税額，大家可能就會想起一啲嘅租金補貼嘅措施咧，隨即就諗起一個即時嘅效果就係、是、可能會唔會推高租金啊等等？你哋擔唔擔心呢樣嘢啊？ 呢、這個應該未必係一個直接影響，反而係嗰個租金啊！我見到政府亦都有好多其他嘅措施。是去穩定嗰個樓市或者個租務市場啦，咁到最後其實租金嗰個加減其實都係同 租客嗰個承受能力或者個市場嗰個係有一個直接關係嘅。 嗯，我仲想問一問咧，楊生就頭先你講話，你哋學會就建議3000蚊啦，再派消費券啦。咁呢個金額就似乎比好多社會人士或者加埋啲政黨啦，即係嗰個建議嗰個金額都係比較低少少嘅嚇。咁嗱，舊年我哋當然派咗5000蚊，咁跟住下半年咧就好暢旺啦嚇，因為我哋個疫情就好好啦，咁啲人個個出街食飯，夜晚又有晚市。咁咧就又唔使停課嚇，啲校巴都仲有生意嘅咁樣。咁但係而家咁嘅情況嚟講，你3000蚊，咁你俾到啲零售商，即係譬如話即係飲食界，咁你嗰啲人晚市都去唔到消費啦嚇。咁而且又學校又話停課，唔知幾時開得翻咧嚇。咁你覺得足唔足夠咧？即係對真係備受好嚴重打擊嘅啲某幾個嘅行業啊嚇，即係有冇足唔足夠嘅幫助咧？ 我哋估计过嘅，我即系我谂，我哋话3000蚊咧，其实都有平衡到嗰个政府嘅嗰个库房嘅压力吓。咁如果我哋派3000蚊，我哋估计咧大概需要用216亿左右，而5000蚊咧大概就360亿左右。咁当然系一个好大嘅数目啦。咁但系我哋都相信，应该政府都系可以负担得嚟。咁至于你话多与少咧，咁我谂而家。我哋睇翻呢個情況，咁當然係要譬如話做翻晚市啦，或者個疫情即係舒減咗少少，大家都真係有機會出去消費啦，咁佢先至到時先會有用啦。咁喺而家呢一段時間咧，可能譬如話你未開放之前呢段時間，可能就真係要用其他嘅手段，譬如話抗疫基金啊等等咧，就再去俾呢啲頭先你所講到嗰啲行業嘅一個支援。咁希望係佢哋捱住呢一段時間先，到最後我哋開翻啦，大家都可以安全咁出去消費啊，食嘢嘅時候，咁喺嗰度就俾翻多啲生意佢哋，咁等佢哋係都可以喺嗰度咧係有啲即係 recover 翻依家呢段時間嘅一個損失咯。 系 好，唔该晒杨泽士，多谢你吓。 好， 杨泽士先生咧就系香港会计师工会财政预算案建议委员会嘅召集人嚟噶。咁大家又对于预算案有咩嘅期望呢？有啲乜嘢系特别帮到你嘅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嗱，而家电话旁边咧就是一位听众徐先生喺度，徐先生你好。 系大家好， 你好，请讲，新年快乐， 咁我就系新年快乐啊，即系样样顺利啊。咁我讲头先个学者咧话派3000蚊咧，即系太少咯。即系你而家个疫症即系去到咁严重，而家应该最少要派10000蚊现金咯。同埋我唔建议啊派消费券啊，消费券咧个限制多多咯，因为你派现金咧个自由度系大啲咯。你有啲人系真系冇钱交租嘅，可以交租、交学费啊，交即系交各类费用都。可以咯，你消費券就局限同埋有時間性咧，其實作用唔大咯。同埋你行政費又高，所以我建議政府咧係即係一定要派10000啊，你派5000都唔夠嘅。咁同埋咧，你即係受疫區影響嗰啲要限制強檢嗰啲咧，嗰啲市民啊做唔到嘢啲咧，政府額外派多10000蚊現金咯。即係嗰個係羅志剛咧，佢嗰個根本就係話即係啲人可以賣口水。我覺得羅志剛佢唔貼地啊！你啲賣口水咧，你全部強檢嗰啲都要係排隊，即係要撩鼻又撩口，即係撩喉嚨。羅志剛佢就冇去驗過噶，我覺得佢高官全部應該就算有冇證都要去驗下咯，因為佢哋。好似唔貼地 嘅 咯。 OK， 好多謝曬徐生嘅電話嚇。咁其實都有好多討論咧，就係究竟係紓困措施應該係派現金啊，定係派消費券咧？咁我哋都過往一段時間都討論咗好多次啦。咁當然即係有各方有利有弊啦嚇。咁派現金，可能有啲市民咧真係我嚟要應急唔同嘅自己生活開支嘅用途嘅咁。但亦都有好多有啲人可能就係儲起佢嚇唔使。咁對於嗰個經濟咧就未必有一個提振嘅作用。 冇錯，即係我諗真係有好有唔好嘅，真係你派消費券咧，就真係好有針對性咧，就係嗰個將嗰個成個社會個消費個水平咧，係即刻可以提高到嘅。咁啊，事實證明都真係可以咁樣做到嚇，即係舊年嗰下半年嚇，咁啊真係個市啊真係暢旺咗好多咯。 另一邊雙就當然啦，即係大家都希望嗰個嘅紓困措施嘅金額係可以提高，幫自己多少少啦。咁但係都唔好忘記，即係就算話今年呢個財政年度係嗰個 赤字是收窄都好啦、 嗯， 都仍然有赤字啦，相信都吓， 一定有啦。 系咁啊，究竟喺呢个情况之下，政府能够负担到几大力度嘅一啲纾困措施咧？ 嗯，系啊，即系嗰个位要揾得比较小心啲先 得嗱，我哋电话系1872311，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嚟啊。 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4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121宗是本地感染，其中31宗源头未明。初步阳性个案大约有160宗。葵涌安任村封任楼。圣公会林户长者之家再多一宗个案，涉及护理员，与之前的个案在不同地方工作。60多名院舍长者需要检疫，亦都有一些家庭群组在家庭聚会出现爆发。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未找到源头个案有31宗，分布在港九新界，病情很多是轻微或者没有病征。相信社區有很多傳播，或者有個案未發現。他擔心新增個案會數以百計，對本港醫療設施有負荷。他又說希望市民這段時間盡量留在家，因為奧密克戎會人傳人，還有有些情況是空氣傳播。政府宣布明天開始，除了提供緊急和必須公共服務以及與防疫抗疫相關人員之外，其他政府雇员尽量在家中工作，暂定实行至到今个月11号。政府话因应疫情非常严峻，并且有恶化趋势，又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大幅减少社区人流和社交接触，阻止病毒在社区海啸式传播。发言人话，各部门会继续动员政府雇员参与抗疫工作，并且会继续因应疫情和需要调配人手支援抗疫工作。发言人又说，政府因应疫情而要减少为市民提供公共服务，造成不便，希望市民理解，呼吁雇主尽量给员工在家工作。食环署宣布，因应有个别新冠病毒确诊个案与红磡街市有关联，那个街市今日提早2小时在傍晚6点关闭，并且在明日全日关闭，期间深层清洁消毒。食环署会同街市档户保持联络，要求他们在街市重开之前前往社区检测中心接受免费检测，并取得阴性结果才重回街市工作。如果一切顺利，食环署会在完成深层清洁消毒工作之后，在今个月5号星期六重开街市。发言人话，已经即时清洁和消毒确诊者工作的范围。消毒工作进行期间，人员会为街市公用地方和设施彻底清洁和消毒，又呼吁街市档户清洁消毒摊档范围。食环署亦都会在街市附近范围清洗街道。南韩外长郑义溶与日本外相林方正通电话，抗议日本政府决定申请将座道金山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今次是两人首次通话。南韩外交部透露，郑义溶在通话之中对日本政府无视二战时期强征南韩劳工的惨痛历史，決定為座道金山身為一事深表失望和抗議，認為日本政界近期的表現與日本政府表明就歷史問題謝罪和反省的精神背道而馳。另外，鄭義溶強烈敦促日方認真履行2015年軍艦島等設施入圍所承諾的後續措施，就強徵勞工和慰安婦受害者等歷史問題更積極尋求受害者可接受的解決方法，又重申政府在日本對韓出口限制、福島核電站、污水排海等的問題上的立場。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寒冷，有一两阵微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1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偏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六早上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气温稍为回升，但星期一有几阵雨。依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83%，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只是隧道口一带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山顶道上行去山顶广场的交通仍然是繁忙，车龙排到近纪利文道，而大潭道下行落去柴湾道方向，龙尾就在女童军训练中心。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而家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北港；而西贡嘅普通道出九龙方向近万年街一段咧，亦都系挤塞嘅，车龙就排到去大网仔路近惠民路。之后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红梅谷路因为紧急维修，红梅谷路去大围港铁站方向咧，而家近住田心街嘅慢线仍然系封闭，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桥面来回，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触犯酒后驾驶罪行，后果好严重，可以被罚款、记分、停牌，甚至系判监添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国剧830呈现时代浪潮里四个年轻人的奋斗故事，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星辰大海》。 一名制衣厂隆重开业，阿 Q 准时来到祝贺，李一鸣就急不及待向他打听简爱的近况，阿 Q 就只好如实相告。 国剧830《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財政預算案啊！咁啊，嚟緊咧，即將呢個財政司司長會發表財政預算案啦。咁大家對於預算案有咩嘅期望呢？有乜嘢嘅紓困嘅措施可以喺呢個疫情底下可以推出嚟幫到市民呢？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聽眾周生喺度，周生你好。 喂，你好，你好。 係，請講。 我認為政府應該都係好似剛才聽眾講啦，派10,000元係最適合嘅。至於電子消費又或者現金咧，我哋都冇問題，因為作為一個80後啦，咁你用電子消費都好廣泛，其實都咁同埋講緊10,000元，可能有幾千蚊你攞嚟買抗疫產品，已經都冇咗7,700,800嘅，因為過往嗰兩年淨係用買口罩啊、買啲抗疫產品都唔止呢個數，所以我覺得政府係應該有儲備嘅時候，喺呢個時間應該用啲儲備嚟回饋翻社會，或者挽回一翻政府啲低迷嘅聲望。 好啊，唔该晒周先生嘅电话吓，听到位听众有岑先生喺度，岑先生你好， 系主持你好，恭喜发财啊， 恭喜发 财，身体健康啊， 系我本身想讲讲咧，我系的士司机啲替工嘅， 系 就而家好多啲社区嗰啲人又话要想补贴翻俾啲司机啊嗰啲，但我希望咧就政府真要三思啊。因为点解咧？我哋替工咧，100个司机之中咧，都唔知有冇90个可以攞到呢啲钱嘅。 上一期派嗰36,000咧，我哋一個斗領都攞唔到嘅。 嗯，即係替工係冇嘅， 係冇嘅。 嗯， 全部落曬啲司，即係嗰啲車行同埋啲車主嗰度，因為佢自己扣起曬啲 quota， 佢自己簽曬自己人去攞嘅，我哋攞唔到。 嗯，即係你講個措施幫唔到某一部分嘅替間司機， 幫唔到替工，幫唔到嘅。 嗯。 咁所以我哋希望呢次如果个再派呢就真係要三思，一係直接派每一个司机如果有替工有个车牌登记证明我係替过呢架车呢，佢就直接俾个司机呢咁好过啦。 OK， 好啊，唔该晒。 又系俾晒益晒啲车主嘅啫。 明白，好啊，多谢晒岑先生嘅电话吓，咁大家都对于预算案有唔同嘅期望啦吓，咁都要睇翻咧，即系嚟紧嗰个嘅财政状况会系点样啦，嚟紧个经济环境啊，又会系点样咧？因为头先都讲啦，即系而家讲嗰个财政嘅。結餘或者是赤字呢，其實好看呢，就是政府的收入呢會是幾多。咁司長就在早前的網誌都講到話呢，其實嚟緊環球市場除了有一個疫症帶來的經濟威脅之外呢，咁仲有通脹上升啦，息率呢亦都有催升的一個風險。咁尤其是對於一個現金流同資產價格呢都可能造成影響，加上呢個地緣政治局勢緊張啦。咁呢啲因素呢都令到全球嘅經濟前景呢係複雜多變。咁下一年下即嚟緊個年度，究竟係咪真係可以如大家所願咁大手筆咁去做紓困措施呢？其實都要考慮埋呢啲嘅經濟因素影響有冇影響到政府嘅收入。 嗯，冇錯，係。 好啦，我呢个时候我哋都不如都请嚟另一位嘅议员同我哋倾下啦。咁就金融界嘅议员陈振英啊，陈振英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陈议员， 新年好啊， 新年快乐吓，身体健康。咁啊，讲到话咧就系政府嘅财政嘅稳健啦吓。咁啊，大家都担心咧，即其实再做大規模的纾困措施呢可能会令到政府嗰个嘅财政稳健出现咗危机啊。咁啊，你自己有啲嘅建议系嘛？ 是啊，因为呢其实政府推出了四轮防疫抗疫基金呢，总金额都1980亿的。咁加埋呢其实2020到21同埋21到22两个年度嗰啲纾困措施夹埋呢就用了4370亿。咁你諗下差唔多成6000多亿嘅支出过去两年呢，咁公共财政承受嗰个压力就大家都可想而知啦。咁所以我就好驚呢，就係、因为咁嘅一个财政情况嘅情况下呢，虽然司长话呢今年嘅赤字呢就比预期可能会少啲，但係喺咁嘅情况下呢，我驚佢第五波疫情会撥出嚟爱嚟做防疫抗疫纾解民困嘅措施呢就会比以往呢就縮咗水。所以其实我又建议佢呢就发一啲叫防疫抗疫债券，咁呢就俾商界啊或者一啲金融界呢去认购呢，咁就变咗政府呢就唔需要即时攞一大笔钱出嚟，而係有一部分嘅支援措施呢或者纾困措施呢就係、由发行债券嗰度去。 是陈振英的电话连接可能有些问题。咁这个其实建议呢其实都不只止是陈振英就提出的。其实都有不少的议员呢都曾经提过话是发放一些的防疫抗疫债券。咁但政府都就着这个问题呢都明确表态过啦。譬如说许正宇局长，即是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讲过，就话冇需要呢，就是去年十月啦。去年十月就话冇需要就这件事呢就进行发债，又话呢政府的整体财政状况现时是稳健，咁究竟点样睇政府嘅讲法咧？陈振英翻翻嚟咧，陈振英， 系，唔好意思，可能嗰啲线路问题。咁咧，其实司长都有同阿许局长差唔多嘅谂法嘅，佢就话，举债嘅方式我嚟应付开支咧，佢就认为唔系几好，但系咧，佢哋就认为咧，去发一啲绿债，我嚟支持一啲绿色项目啊、绿色基建咧，系投资，咁所以咧就发债就可以嘅。咁但系。事實上譬如我哋推政府派消費券啦，或者做一啲撥款呢，其實成個目的都係為咗盡快恢復個經濟同埋提高就業啊等等啦。咁如果疫情受控，經濟活動又可以恢復，税收就自然增加㗎啦。所以唔能夠當而家防疫抗疫嘅呢全部都係支出嚟嘅。其實我覺得一啲挽救經濟嘅措施呢都是一種對未來的投資。咁如果按呢個咁嘅邏輯咧，其實用發債嘅方式嚟支付咧，係更加划算嘅啦。兩位主持試想啦，譬如我哋 发300亿债先算啦。咁、嗯、如果你系用一个一厘嚟发债，即系嗱，我哋发 I bond 啊，发嗰啲silver bond 即系银债咧，政府系要俾成三厘以上嘅。咁、嗯、譬如你用一个特别低嘅利息一厘，咁你每年嘅政府支出只系3亿到啫嘛。咁你发一个3-5年嘅债咧，呢几年嘅支出都系10-20亿，咁佢系会觉得会个支出冇咁大压力咧，咁佢去加码去做呢个支援咧，各方面系比较容易谂啊嘛。咁所以我就觉得政府就唔能够一味就话哦，我只能够用个财政预算或者个储备去做呢个支援。因为如果你个储备不断咁下降，大幅下降咧，国际评级机构咧又会攻击你，甚至调低我哋嘅信用评级，咁对我哋以后嘅公共财政安排就更加不利嘅。咁所以我觉得政府喺一方面咧就系应该谂多啲有咩支援措施可以帮到我哋各行各业啦，亦都可以帮我哋恢复经济啦。另一方面喺收入嗰度咧，呢两年嘅收入我相信都唔会太理想噶啦。咁我哋喺点样揾钱嚟做一啲支援措施嗰度咧，应该亦都多开放一啲唔同嘅渠道咯。 我想請問一聲咧，陳議員就發呢個債係俾香港普通市民都可以買啊，抑或係俾機構嘅認購嘅咧？呢、這個債你嘅 我嘅構思係俾機構嘅，因為我諗市民咧對於咁低息嘅債券咧，佢未必會有興趣啦，亦都我同嗰啲iBond 或者係銀色債券唔同，嗰啲就主要可以令到香港市民多一個投資渠道。咁但係呢個呢主要就愛嚟係幫政府一齊呢係好似有一個顯示團結咁樣嚟做呢個防疫抗疫。咁顯示即係話防疫抗疫除咗政府做之外，其實一啲商界或者一啲金融界呢亦都可以出一分力㗎嘛。咁、所以我就覺得係應該係俾機構投資者而唔係俾零售方面㗎囉。 嗱，咁其實你提呢樣嘢都可能即係可以幫助到香港發展佢自己嗰、那個即係債券市場啦，即係亦都即係鞏固到香港個金融嗰個地位啦。嗱，咁聽你講咧，就發呢個債咧，就政府嚟講發呢個債咧係冇咩即係好大嘅害處嘅嚇。咁但係點解政府你覺得點解佢一路都唔肯即係去考慮呢一個嘅建議咧？即係佢個考慮點喺邊度咧？佢話我哋唔使嘅，我哋個赤字都唔係好犀利啫，我哋都夠錢使，咁就唔使發債啦咁樣。咁其實佢係咪有啲其他嘅原因嘅咧？ 我估咧政府嘅就唔想開一個頭，開個頭就係咩咧？我一邊咧就係撥款做防疫抗疫啦，一邊咧我就好似系用政府嘅时候咧，我 唔好意思，收得麻麻地，可唔可以讲多次咧吓？ 系，我谂咧，政府系担心唔想开个先例，开个先例就系咩咧？我一边咧去做一啲抗疫支援嗰度咧，全部系用举债方式嚟做嘅。咁、那个唔好处系咩咧？市民嗰、那个惠纳就会。你用举债方式，咁、你咪希望佢，譬如头先有个市民都讲啦，消费券3000唔够嘅，5000都唔够，最好发够10000。咁咧、因为你系举债，唔系即时对我哋嘅财政储备有一个下降嘅话咧，咁但就会高啲啦。即系话，你可以8000都唔够，10000啦，或者15000啦咁样、因为实际上我哋嘅储备就唔会咁样受到影响噶嘛。我哋实际嘅支出咧，只系几亿一年，咁佢咪觉得，咦？咁样大家可能就会惯咗先使一啲未来钱喎、咁样样。我谂佢主要嘅考虑喺呢度多啲咯。 好啊，唔该晒陈振英议员啦。陈振英议员就系金融界嘅立法会议员嚟噶。咁佢嘅讲法即系话咧，即系如果发行呢个嘅抗疫嘅债券嘅话咧，咁、当再要推出一啲嘅抗疫措施嘅时候，纾困措施嘅时候，可能嗰、那个即系流动性，即系嗰灵活性又大啲啦。 系 咁啊，咁啊都要睇睇咧，就政府点样去即系回应呢个方面嘅建议啦。好啦，我哋呢都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Okay,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医生， 慢慢咧 Delta 可能就会被 Omicron 取代，因为 Omicron 佢嗰个传播性系更加高，咁佢嗰个呢一个咁样嘅即系所谓系优势咧， 是慢慢就會取代了 Delta。 你看回 Omicron 變種病毒呢，其實、就算打了兩劑呢，其實呢都會是大幅下跌的那個的即是中和抗體，咁所以一定係打第三劑。當你打第三劑咧，其實那個保護力咧就會係升翻上一個好高嘅水平，咁亦都有足夠嘅水平咧，係保護嗰個嘅對付奧密克戎病毒。你就 決定香港電台同你一齊全城抗疫，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下午5:50啊，咁啊，楊立門啊，咁啊，除呢個財政預算案咧，就除咗去處理一啲嘅即政府開支啊、收支嘅帳目啊等等之外咧，亦都會有好多嘅稅務嘅問題咧需要處理。咁呢個時間咧，亦都係有一啲嘅團體啦嚇，咁都講到話啊，其實咧有一啲嘅税項咧應該要加嘅嚇，咁就譬如係煙税咁，咁煙税咧就係、是、最近咧就有呢個嘅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咧就聯同咗94個團體啊，咁就寫咗信俾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咁就話咧而家嗰個嘅煙税咧已經係冇加到7年啦，咁就要求咧司長可以大幅增加煙税。 嗯，係啊，嚇呢一個煙税就每一年都人都去談論嘅嚇，因為呢一個税咧明顯上有一個社會上嘅好處嘅，就可以令到冇咁多人吸煙啦嚇，減少嗰個吸煙率嘅。咁呢個無論對社會上啊，或者係即係市民嘅健康咧，都有好直接嘅好處嘅嚇。咁因此呢啲錢咧，你唔收就白唔收噶啦嚇。因為啲煙咧又唔係話咁貴嘅香港嚇。咁你對政府其實係有空間咧，係再調高嗰個煙草税嚇。咁呢樣嘢我自己本人我都贊成嘅。咁但係當然你要睇一睇即係你唔可以一下子即係起咁高啦嚇。咁但係就我諗社會上，尤其是咁多呢啲社會團體要求咧。我想政府嚟讲嗰个压力都几大嘅。 嗯，最紧要都要可能要比较埋其他嘅国家地区啊，以至到即系香港嗰个嘅环境啊，究竟系咪需要加咧？咁呢个时间咧，我哋电话旁边就请嚟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 系， 汤生你好。 系，陆先生你好 ，Raymond 你好。 系，你好，汤修齐。 都请你再解释下，即系你哋要求加烟税嘅原因啦。 好啊，咁其实香港咧。是在2014年開始已經是連續8年沒有加過煙税的。咁我覺得呢如果財政司司長呢今年可以在財政預算裡面加煙税呢，對香港的市民來講可以是一個新年禮物的。因為好像剛才主持人都講啦，是不論是香港和國際的研究呢，增加煙草税呢是鼓勵戒煙一個最有效的單一方法來的。除此以外呢，增加煙草税呢是其實令到煙草價格增加呢，是令到年輕人開始吸煙的意欲呢是有效地減低。咁剛才主持人都講到啦，其實喺疫情裏面咧，呢個公共醫療系統壓力係非常之大嘅。咁根據研究咧，其實香港每年咧有大概有7000嘅市民咧，因為吸煙引起嘅癌症同埋疾病咧係提早死亡嘅。咁所以因為吸煙引起嘅疾病咧，對公共醫療系統嘅壓力咧，大家可想而知啦。咁我哋好希望咧，透過加煙税咧，其實係可以鼓勵多啲人戒煙，少啲人吸煙咧。市民健康啲，對公共醫療壓力又少啲咧，咁呢個對市民同埋對公共醫療咧都係一個禮物啦。 嗯， 除此以外咧，我哋都睇到咧，係增加煙草税呢一個短期嘅效應咧，就係政府嘅税收係會增加咗嘅。咁我哋咧委員會其實亦都係同埋財政司司長咧係建議咗咧，將呢啲增加嘅税收咧就專款專用，用嚟擺喺醫療咧、扶貧啦、關愛基金啦，好似長者醫療券啦、關愛基金資助癌症嘅藥物咧，以及社區康健中心支持呢個基層醫療等等嘅。 OK， 嗱，而家個煙税咧就而家譬如一包嘅香煙啦，咁就大概係60元。嘅銷售價格啦，就大概係38元，即係税嚟嘅，咁就佔咗呢個嘅零售價嘅大概63%左右。你哋建議個煙税增加到係個比例係幾多應該先啱咧？ 其實根據我哋去年嘅研究咧，有好多吸煙人士都同我哋講咧，大概有80%同我哋講咧，如果每包煙嘅中位數係去到100港元嘅話咧，咁咧就會係有效幫到佢哋去戒煙嘅。咁所以我哋向財政司司長咧嘅建議咧，就係增加100%。嘅煙草税，即係由38元增加乘二，再加上煙草嘅價格咧，就會大概100元一包咧，咁先至係可以有效幫到戒煙嘅咯。 嗯， 啊，有一樣嘢，我覺得幾有趣嘅咧，就係、是、根據你哋啲調查咧，就竟然都有好多吸煙人士都贊成加呢個煙草税喎，係咪？點解佢會贊成嘅 咧？呢個係一個幾有啟發性嘅調查嘅結果嚟嘅，因為咧大概80%嘅吸煙人士咧都贊成我哋加煙草税，因為佢哋知道戒煙係非常之困難嘅。我哋係做好多公眾教育啦，包括呢一個健康教育啦。咁但係因為煙草裡面其實含有尼古丁，尼古丁咧其實同毒品一樣咧係會令人上癮嘅。咁如果唔吸煙嘅話咧，佢哋有啲退癮症狀，令到佢哋會好辛苦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要鼓勵戒煙要多管齊下啦，包括我哋要做多啲公眾教育啦，要政府資助多啲免費嘅戒煙服務咧，以及加煙草税咧，好多吸煙人士咧知道，即係針唔吉到肉就唔止痛啦。即係佢哋即係不論喺香港同埋外國咧，以往嘅研究都發現，喺增加煙草税咧，即時會見到戒煙人士係增加嘅。 因為佢咁平咧，佢誘惑實在太大啦，係嘛？因為佢哋都想戒煙，佢哋自己即係戒唔到，因為實在太平啦。咁所以咧，一路繼續吸落去，係咪咧？ 香港嘅煙草價格大概60元咧，其實同世界第二啲發達國家比，好似英國啊、新西蘭、澳洲 好貴 咧，其實係偏平嘅。咁呢個對香港市民負擔到呢、這個呢個吸煙嘅價錢咧，其實並非非常之貴嘅。咁但係呢一個咧，好似剛才 Raymond 講啦，即係呢啲税即係唔收就白唔收嘅啫。其實係有空間去到對公共衞生醫療又好，對吸煙人士幫助佢哋戒煙又好，值得財政司司長去考慮嘅。 不過另一個問題咧、就係即係如果加煙税嘅話咧，啲市民會唔會啲煙民啊嚇，會唔會轉頭即係去買私煙咧？咁因為都見到咧，就係、是、海關啦，喺舊年2021年咧就檢獲咗超過4.2600万支懷疑私煙啊！嗰、那個檢獲量咧係過去20年之冠嚟噶，亦都係咧就前年即係2020年嘅1.7倍咁多添。咁當然都受疫情的影響，可能疫情的關係多了這些走私活動，但是擔不擔心香煙的煙稅就再升，會令到這個走私的情況更加猖獗呢？ 其實我哋委員會咧，相信絕大部分香港嘅市民都係奉公守法嘅市民嚟嘅。咁我喺12月嘅時候，其實同埋海關關長何佩珊女士咧都有開個會。咁海關咧其實係承諾打擊任何走私活動，包括走私呢個私煙咧，係不遺餘力。咁所以大家見到咧，係即係去年吸到嘅私煙咧，係破咗紀錄咁高啦。我哋委員會係相信係要透過政府有效嘅執法以及供我哋委員會不斷係需要加強呢個公眾教育啦。以及咧，如果政府能夠再多管齊下，好似擴大呢個非吸煙區啊等等啊咁樣嘅有效措施嘅話咧，相信啲市民咧係即係唔會係受到吸引去到買呢啲黑市嘅煙噶咯。 好啊，唔該曬你， 好多謝支持。 係，拖手齊咧就係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嚟噶，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大家點睇咧？電話旁邊有聽眾李先生喺度，李生你好。 我覺得政府咧諗住你哋啲人食開煙咧，好似食毒品咁樣，好難戒嘅。咁你提高啲煙税，佢咪多啲收入咯？因為佢冇乜本事去轉用揾其他方面嘅錢。就算你加到100元一包，都仍然有好多老闆啊，譬如喺啲 building 入邊嗰啲樓梯間度吸煙啊，喺街度吸煙，始終都係對我哋唔好嘅。如果真係為我哋市民好啊，呢啲委員會啊，政府唔該你立法禁咗佢啦，多鬼餘。 OK， 好多謝曬李生嘅電話嚇。咁根據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嘅一啲意見書咧，咁其實過去有兩次宣布加煙草税咧，即係講緊2009、2010，同埋咧就係2011至2012咧。兩次宣布加煙税咧，其實嗰個嘅戒煙嘅求助熱線啦嚇，收到嘅個案數目咧都係增加咗嘅，咁分別增加成2倍幾同埋49%，咁所以咧可能咧真係呢個嘅加煙税係對於呢個嘅市民啊煙民嚇去到戒煙咧係揾求助咧係有一定嘅影響，有一定嘅幫助。 係啊係，不過就奇怪在就過去咁多年啦嚇，即係政府做咗咁多嘢，好多團體都呼籲即係要戒煙。但是那个吸烟的市民的比率呢有一路增加的。现在去到。 那又不是嘛，只是曾经是微反弹过一点点。 是是是是，它没有跌到啦。那即是可能都是需要去做一些比较大的动作。 係去令到即係佢嗰個誘因係拎即係拎走咗佢個吸煙嗰個誘因先得，我覺得。 嗱，吸煙率方面咧，就曾經喺2019年咧，就係、是、回彈過咧，就係10.2%左右，嗱10.2%。咁啊，17年嚟咧第一次回升嘅，咁、但係對於整體嘅吸煙率嚟講咧，就根據歷史嚟講咧，係有所係一個下跌嘅趨勢。咁但係即係都睇翻咧嘅，就究竟啊會唔會話有啲市民可能真係可能食咗好多年，真係比較難戒咁。咁如果話係加煙税嘅話，會唔會令到佢哋嗰個負擔係增加咗咧？咁咁呢個都可能要透過其他嘅一啲方法去到幫助呢啲嘅煙民咧去到戒煙啦。咁而早前即係政府都禁埋電子煙、加熱煙等等啦。咁呢個時候咧都可能係有一個嘅即係禁煙嘅路線圖咧就俾咗出嚟啦。轉頭再傾啊！ 后发，当局呼吁市民减少外出聚会同拜年。沙田有污水样本检测呈阳性，区内多个检测站出现人龙。习近平将出席听晚举行的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他说中国准备好奉献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天气方面，天文台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环境保护署公布，一般监测站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健康风险水平低；路边监测站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3，健康风险水平低。预测听日上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低，听日下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低至中。寒冷的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华南，下昼本港各区气温较寻日低2-3度。此外，一道廣闊雲帶覆蓋廣東沿岸。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今晚同聽朝早寒冷，有一兩陣微雨。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1度，新界再低1-2度。日間漸轉天晴，最高氣温大約17度，吹和緩偏北風，初時風勢清勁。展望星期六早上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較大。下週初氣温稍為回升。但星期一有几阵雨，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繁忙。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而家近住津桥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翠棠花园。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石硖尾的白田街因为水管紧急维修，白田街去大埔道方向现在介乎白云街至到培德街的全线仍然是封闭，九巴路线2号 D 是需要改道行驶。就在白田街去大埔道方向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介乎白云街至到培德街的全线仍然是封闭。至于较早前在红梅谷路的紧急维修就已经完成，红梅谷路去大围港铁站方向近住田心街的慢线已经解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留意包装上的低盐、低糖、无盐、无糖标签，咁就可以食得精明又健康。好啦，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时间嚟到下昼嘅6:23啦，咁啊，杨立门啊，呢个时间咧，我哋自由风，自由风，请嚟一啲嘅立法会议员同我哋讲下。一啲對財政預算案的期望 嚇。好啊，好啊。 電話旁邊就請嚟社福界立法會議員狄志遠啊，狄志遠你好。 係， 你好， 兩位，大家好，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身體健康。 係，都係嗰句啦。係啊，今年就個個都依一句啦，身體健康。 係啊， 係。嗱，預算案就嚟啦。咁啊，譬如話你就代表即係一啲社福界啦，你對於譬如基層啊或者弱勢嘅輔助，你覺得預算案有啲咩可以措施可以做到咧？ 我哋都唔贪心啦，政府唔减，我哋都叫做偷笑啦。而家大家都留意到咧，而家 因為唔知咩原因啦，政府咧就所有部門咧都減1%啊嘛。 嗯。 咁其實減1%對政府個所謂開支嘅收縮係冇乜大幫助嘅，因為而家政府要使錢嘅時候啊嘛。咁佢因為每個部門都要減咧，咁所以社福界嘅機構咧都要減1%。咁而家我哋社福界面對疫情，我哋啲工作量都係大咗好多啦，家庭問題複雜咗啊，老人家照顧我哋嘅即係細節又要做得好啲咁樣。咁如果減1%咧，其實就對我哋嘅影響就都即係服務影響大嘅。咁所以你第一個即係新年願望喺社福界就唔好減我哋1%啦。同埋減1%係講緊2億元啫嘛。咁對政府嘅財政運作係完全冇幫助嘅。咁、 okay. 咁當然，阿財爺可以話：喂，唔係喎，個部門都減，咁冇理由社福機構唔減。咁大家知啦，你交税，人工高嗰啲咪交多啲，人工少嗰啲咪唔使交咯。咁而家我哋窮啊嘛，我社福界弱勢社群，我哋冇能力咧去承擔呢、這個即係削減開支嗰個做法，咁你咪可唔可以豁免我哋咧？咁呢個就係、是即係第一樣。 O、okay, K， 我想回應一下先，即係因為你早前咧都喺立法會提過呢個嘅問題啦。咁當時咧，勞福局局長羅志光嘅答案就係、是、咧，其實社福界嘅經常開支咧已經由2017-18年度嘅653億上升咗62%啊，去到咧就係、是、呢個年度嘅超過1000億噶啦。咁所以咧就喺呢個嘅持續高增長而又需要進入整固期。咁就係要有一個咁樣嘅調整，你點樣回應呢？會 係咁，阿羅局長其實對社福界非常之認識噶嘛，咁多年，佢咧俾錢我哋咧，唔係話俾多啲我哋嘅，係要我哋做多啲嘢嘅，即係話咧，開多兩間老人院，你梗係要使多啲錢啦。咁唔代表話開多兩間老人院咧，就等於我哋咧就鬆動咗啦。其實就呢個就係、是、即係。即係大家都知唔係一個實際個情況啊嘛，咁你話啊使多咗錢，你大家都知道啦。今日我哋嘅老人家等老人院啊，都要等3年啦。殘疾人士嗰啲弱勢者群，佢等宿舍要等10年以上添啦。咁你而家問題個福利嘅開支仍然係追唔到嗰個嘅社會需要啊嘛。咁你話啊使多咗錢啊，等於咧你好闊綽，就唔係，因為社會嘅需求大。甚至大到咧，你嘅增長咧都唔能夠應付到個社會需要。如果你話啊多咗社福界嘅錢，咁點解個輪候仍然係輪候咁長？點解我哋真係面對而家你減1%，咁其實我哋嘅工作壓力係好大，同埋大家都認知咧，即係社福界開支咧大部分都係使喺人工身上嘅，即係80%，因為我哋人對人嘅服務啊嘛，好似公務員咁樣係人對人服務，所以我哋好多開支喺人嗰度身上，咁如果我哋減1%，減無可減就會影響員工嘅士氣，嚇會唔會減人工啊？會唔會裁員啊？百上加斤，咁呢個我諗就局長應該即係睇通呢樣嘢，即係其實我哋社福界已經係非常之緊絕嘅開支。 你覺得呢個減幅咧，去到機構嘅層，個別機構嘅層面，係咪真係需要即係真係裁員？譬如話要削減幾多人手咁樣咧？ 因為咧，佢咧嗱，即係嗰個我哋計過咧，即係話啊，我哋減2億元咧，總共嚟講咧，講緊164個社工 嘅， 啊，即係你要慳筆錢咧，要慳160社工。嗱、你要咧，嗱，好簡單，你我開支人工就係80%啦，差唔多。咁另外20%嗰啲咧，就係燈油火蠟嘅，或者搞活動費，減無可減嘅。你減嗰啲即係減少個活動啊嘛。咁好自然咧，唔多唔少都影響個員工嘅。咁如果影響員工，就可能走咗個唔請人啦，慳翻啲錢啦，或者就係要考慮下會唔會大家加人工嗰時，大家冇得加啦，冇跟通脹啊。咁呢啲都係造成一種同工不同酬嘅現象。 仲有 呢個係有影響。 仲有唔夠1分鐘時間咧，想問即係呢個問題啊，你哋同政府傾成點咧？ 我哋見親都好似我哋即係見親財爺又好，局長好，一見面就係講呢句㗎啦。咁、但係佢哋有少少就係、唉，唔知咪天氣凍咧，大家都硬咗喺度，即係冇睇出咗，冇睇出咗問題。咁我哋唯有喺立法會繼續做啦。我哋聽日都同呢個議員傾下點樣可以再俾壓力即係政府咯。即係我哋真係唔求多啊，我只係希望你唔好減我哋啫嘛。 嗯，咁啊，头先你仲有即系仲有30秒时间，你头先话仲有其他建议， 第二样嘢， 弱势社群点样辅助啊？ 系啦，咁啊，另外一样嘢就系我谂派消费券都系需要 嘅。O K， 今日咁啊，譬如话派翻5000蚊，咁都系一个基本，即系能够大家可以心情又好啲，咁亦都对弱势社群咧。有多幾千元開支咧，使費咧都係一個好大嘅幫助。今時今日、 okay. 好，最後咧，我知道你有隻歌咧，想點俾聽眾嘅，請你介紹一下。 哎呀，嗰只歌咧就系Robert Band 啊，大 L 唱嘅，歌词就讲鬼叫你穷顶硬上啊，即系而家真系大家都经济环境都差，咁啊心情又唔好，又面对失业啦，你旅游业啊，嗰啲即系。做餐廳啊，嗰啲飲食業啊， okay. 都解得好困難。咁呢只歌打氣啦，即係輕鬆鬆。 O、okay. K，、有啲痛苦，但係打氣啦，大家。 O、okay, K， 好，唔該曬狄志遠，多謝你。繁華大城內，哪個識唱？燈火太光，照不見了悲傷。始終要辛酸，不對外人道。鬼叫你窮，咩頂硬上？鬼叫你穷啊，顶硬上！任人望我不懂，世事纵凄凉，难堪都不懂，艰苦顶硬上。我哋电话系187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4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121宗是本地感染，其中31宗源头未明，初步阳性个案大约有160宗。葵涌安任村封任楼，圣公会林户长者之家再多一宗個案，涉及護理員，與之前的個案在不同地方工作，60多名院舍長者需要檢疫，亦都有一些家庭群組在家庭聚會出現爆發。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未找到源頭個案有31宗，分布在港九新界，病情很多是輕微或者沒有病徵，相信社區有很多傳播，或者有個案未發現。他擔心新增個案會數以百計，對本港醫療設施有負荷。他又說希望市民這段時間盡量留在家，因為 Omicron 會人傳人，還有有些情況是空氣傳播。沙田有污水樣本檢測呈陽性，區內多個大型屋苑和商場被納入強制檢測公告，多個檢測站出現人龍，其中瀝源社區會堂的檢測中心一度有幾百人排隊，有居民認為要改善安排，亦都有市民因為要檢測而取消拜年，有居民認為做檢測可以保障家人。衛生防護中心說，過往因為污水樣本而進行的強制檢測曾經找到確診個案，認為這是一個較主動、有效及早找到確診個案的方法。今天大年初三赤口，不少市民到沙田車公廟參拜祈福，截至下午五點半，共有16642人次入廟。有前嚟参拜的市民希望疫情早日完结，亦都有善信话庙内人多，但自己已经接种新冠疫苗，亦都会遵守防疫措施，唔担心感染风险。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寒冷，有一两阵微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1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偏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六早上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气温稍为回升，星期一有几阵雨。依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82%，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时今日，网络诈骗陷阱多罗罗，无论是交心网友叫你跟稳赚贴士买卖股票，定是以伪冒网站或电邮偷取你的身份登入投资户口，一不小心分分钟被人呃晒副身家。网络陷阱有好多种，只要时时小心冷静分析，人人都可以做反呃专家。网络骗案切勿上当，详情即上投委会网站 ifec.org.hk。 新冠疫情严峻，政府在各区采样检测污水，针对呈阳性的样本向涉及的住户派发快速测试套装自行检测，识别隐性患者。市民应观看示范同按指示正确使用套装，要等20分钟才可读取结果，时间不可以太长或太短，结果呈阳性应尽快到急症室求诊。快速测试只用作自愿检测，不可以替代强制检测，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我叫米点，我最叻踢爆威利。有人话食加热烟少啲臭味，健康啲。米点我啦！世上边有安全健康嘅烟噶？其实吸食加热烟同电子烟唔只会伤害自己，仲会有二手烟伤害到身边嘅人。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吸烟实有害，乜烟都米点。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啊！咁我哋就讲紧财政预算案啦。咁呢个时间咧，都会请嚟一啲嘅立法会议员啦，吓、有啲都系新上任嘅吓。咁就系同我哋讲下咧，佢哋对于财政预算案嘅期望。咁各位听众都问下大家啦。咁大家对于预算案有冇咩期望咧？大家希望消费券派几多钱咧？希望即系譬如有咩嘅纾困措施可以帮到你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呢个时候咧，我哋请嚟另一位嘅立法会议员啦。有嚟自选委会界别嘅林林啊，林林你好 ，Hello 大家好，林林你好，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事事顺利啊，大家， 新年快乐，身体健康，系 你好， 你又对预算案有咩嘅建议啊？ 其实咧今次预算案咧，我相信全香港人好多都期望噶啦，尤其是其实中小企咧，其实上次呢个抗疫基金出咗嚟之后咧，其实大家都好失望，因为大家都预计咧14 days。block 完之后呢，其实都唔会即刻会有得复工，咁大家而家现实都话到俾大家睇，都系咁样嘅情况。但上次呢似乎嘅一啲帮手嘅一啲措施呢直情系减半，所以呢对中小企嚟讲呢真系非常之难挨。咁我諗呢一方面呢都希望呢政府呢真系可以做多啲嘢啦，帮佢哋啦，如果唔系呢就好难挨得住。 咁政府都经常都会攞出嚟讲，就係话其实已经将嗰个嘅百分百担保嘅特惠贷款呢已经推出咗啦，并且呢又加过码啦。咁你哋仲有冇啲乜嘢嘅措施觉得係可以帮到中小企呢？ 其实呢大家都见到啦，即係大家都之前有讲过，其实如果话夜晚平板市淨係讲緊一啲餐厅嚟讲啦，夜晚 係林林个电话接收可能有啲问题吓。咁我哋可能稍后咧再联络翻佢啦吓，咁可能个电话就出咗少少问题。咁、其实讲到中小企嗰个援助咧，的确系好紧要啊！即系而家就当然啦，即系各行各业受到疫情影响嘅，就会有呢个嘅抗疫基金咧，就系去到帮一啲嘅受影响嘅行业啦。咁、但系即系譬如话系即系整体嘅中小企嚟讲，又点样咧？咁嗱，头先我就讲咗咧，就关于呢、這个即系中小企嘅即系一个百分百嘅担保嘅特惠贷款。咁就由政府做一个担保嘅，咁其实都延长过个期限㗎啦，咁但係呢就睇嚟呢就即係啲中小企啊、商界啊，都希望仍然咧可以延長相關嘅計劃啊，等等呢啲措施嚇。 嗰、那個相關計劃其實就延長到今年嘅六月底嘅應該嚇。咁幾輪有都經過嘅一啲優化嘅措施嚇。咁、我以前喺商界嘅時候咧，就都直接覺得呢一個嘅措施咧係真係有用嘅，即係幫助到嘅。咁而確實咧就真係申請嘅宗數係非常非常之多嘅。咁、因此係幫助到好多好多中小企咧。是可以应付到个燃眉之急咯，吓咁同埋政府亦都同时唔系净止呢样嘅，都仲有其他措施嘅，即系包括你话遥距营商啊嗰啲譬如话即系电脑化等等咧，即系因为你冇得做生意，冇得面对面开会啊，咁亦都有好多支出咧，政府其实系真系照顾咗嘅，可以咁讲吓。 林林翻嚟啦吓，林林 系先断咗线啦，唔好意思。 头先就讲到话咧，就即系政府就早前推出过即系百分百嘅担保贷款啦，咁你觉得系咪要繼續去到延長，咁同埋就係係咪有啲優化嘅措施仲可以做咧？ 其實延長是必須的、我想如果不是這樣做的話，基本上生意額來講對他們來講是衝擊非常之大、但同時間也要想一想呢，我們現在現時的措施呢，尤其是今次對 Omicron 和去年的情況也不是 太同、那是不是真的完全要他們停休市呢？甚至乎有些行業都有找過我們說，喂，其實我們的行業其實從來都沒有中過，而同我們的一些、一些行業，譬如說美容業，很多都有說過，其實他們登記得非常清楚，邊一個嚟，邊一個走，咁咩時候幾點各方面，咁佢哋亦都從來都未試過，係咪真係屬於嗰個處所之內咧？有好多呢啲唔同嘅一啲意見咧，相信咧都希望政府真係聽得到。如果唔係咧，其實對佢哋嚟講，好多行業都話：喂，我寧願你俾我開，但係咧我跟翻你嘅措施，跟翻你嘅規矩去開，好過我完全停市。因為大家都知道資源永遠都係有限嘅，政府資源我冇可能幫到所有嘅人。咁幫嘅，其實而家咧都係杯水車薪。其实帮的时候很多时候都说租都冚不住，何况一些员工呢，员工也都 benefit 不到，那究竟怎样做呢？我曾经听过有个 case 是、妈妈呢就是一个在美容业的，爸爸就是旅游业，那这个家庭怎样维系到下去呢？ 咁具體嚟講，你有冇一啲譬如話建議政府邊啲真係個別嘅行業係點樣幫法呢？即係如果真係冇得重開啦、真係嗰個社交距離一定係維持住嘅，咁點樣去幫佢哋？即係俾現金啊，抑或係點樣呢？咁 上次嘅呢個抗疫基金咧，其實好多咧係減半嘅。咁減半起上嚟咧，我哋俾我即係幾誇張嘅一個 calculation 俾大家睇啊。當時就停咗花市係嘛，停咗花市即係話我賠翻俾一啲檔口。咁咧我哋計個數咧，其實有一位人士咧，其實佢賠翻政府賠翻150蚊嘅。咁你去中咗咁多花，你政府計完條數，你賠翻150蚊，係真係幫到幾多咧？其實好多嘢真係要重新考慮一下。哪一些行業是不是真的完全需要去停了，直情不讓它運作呢？這一方面是值得思考一下的。 咁而家政府都會即係申請新一輪嘅抗疫基金啦，咁相信都要上嚟立法會咧，都大家都可以即係就住呢個嘅力度咧，可以再提出一啲意見嘅啦，係嘛？ 一定要㗎啦。咁其實就係行業，我相信政府都聽得非常之多。咁上次其實係大家嘅衝擊好大，一嚟話停完之後，嗱美容業。之前找我的時候已經講話，上年已經停了142日了，當時講緊14+14，而家可能又要再加落去的話，究竟幾時是盡頭呢？定係可以諗一諗有啲乜嘢其實可以有啲鬆動咧，定係點樣去補貼呢？頭先所講其實美容業佢租金都非常之貴嘅，咁點樣去搞掂呢？連佢哋自己員工咧，其實咧都。直情支持唔住，咁你嗰個基金咧，其實淨係幫到佢部分嘅租金，咁其實會唔會諗一諗某啲行業其實接觸嗰方面係咪真係完全要刪咗佢咧？甚至乎有其他嘅行業嘅話，係咪真係你最少唔好減半啦、啊？你嘅話，你上次講。full price 即係 full amount 嘅時候已經唔係咁堅持住，你仲要減半，仲要連關嘅時候，其實對佢哋嚟講個心都非常之唔舒服嘅。咁諗一諗呢一方面咧，睇下點樣比較好啲去處理。但係明嘅，當然成個 funding 有限，資源有限，但係真係要諗一諗究竟點樣去做啊？頭先有啲行業係咪真係需要去咁樣去停？其實都值得真係要考慮一下。 嗱，林林你自己亦都係關注一啲青年政策啦，咁啊嚟緊咧就係、是、即係早前啦，特首就係建議下一屆政府可以將民政局改組啦，咁就加入一啲、即係加強關於青年嘅元素啦。你又覺得譬如話喺預算案裏面有冇一啲嘅青年嘅相關嘅措施可以製造定先呢？ 其實要嘅，因為我諗預備基金啦，因為其實嗱講真，如果我青年民政結合嚟去講嘅話咧，呢佢每個叫做區議會啦，佢個18區入邊嘅一啲支付即係支持呢一方面嘅員工，一啲 LO 同 EO 嘅職位咧，可能要增加。如果唔係咧，好難你以而家嘅 capacity 咧係可以支持到呢一方面嘅工作。咁另外咧，就係睇下點樣去結合一啲我哋想做喺地區嘅工作，可以俾一啲青年人去有呢方面嘅機會。其實好多嘢需要做，但係我諗要擺 face 咁樣去推啦。但係預備基金一定需要去做噶啦，因為人手方面又好，計劃方面又好，以而家嘅一個安排情況嚟講咧，係好難。去做得到嘅， 点解需要到一个预备基金嘅咧？譬如话你需要多啲人手，请多啲 LEO， 咁其实都可以即系请多啲噶嘛？政府系咪呢条基金？ 系啦，系啦，系啦。咁呢一方面咧，就要睇一睇，就至少要仔细咁样去倾一倾啦。咁所以咧，其实某程度上咧，而家要开始要讲噶啦。而家如果仲未去开始倾咧，到时真系要 happen 嘅时候咧，应该就非常之难。咁所以咧，其实谂下你点样去程度咧？其实咁多年咧，我哋做咁多年青年 年工作咧，其實經常性都聽啦，佢哋三正三業。但三正三業其實某程度上有好多嘢咧，其實要預備俾佢哋嘅。我哋就要鋪一啲 path 啦，鋪一啲路啦，俾佢哋去做啦。其實而家咧，我睇下地區工作點樣完全真係可以結合到青年工作去做。其實我之前都有講過，其實好多青年人佢嘅生活環境咧，其實第一個係佢自己所住嘅社區。咁自己所住嘅社區喺呢一方面去貢獻、去學習，跟住再去上咧，先至可以真係做到三證呢一方面。咁、所以咧呢一方面其實嗰、那個準備啊、鋪路啊，甚至乎會唔會有開一啲位俾佢哋去做啊？我哋以前咧成日都有啲自戰計劃，係嘛？自戰計劃咧，其實香港政府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委員會咧，其實開會嘅密度咧，甚至乎個深度咧都唔同嘅。咁可能自戰咗入去之後，佢可能覺得哇，我一年開得個四次會，我每次開嘅時候究竟係可以 contribute 啲咩咧？其實我哋而家嘅學生仔咧好 creative 嘅，你淨係俾佢一年開四次會，嗰啲委員會可能真係掛個名咧，佢哋都未必真係滿足，或者未必覺得哇有冇搞錯啊咁樣。所以呢一方面其實真係可以做多啲咯。 好，最後林林，我知道咧你都揀咗只歌送俾聽眾，可唔可以請你介紹一下？ 是啊，揀了 Katy Perry 的 Raro， 因為呢今年是虎年、所以希望大家開心一點就 Raro 那樣。那同政府晚地呢，希望呢重新呢搞定了我們的疫情啊，還壓低個疫情呢，跟住可以大家重新開關，那生意興隆，個個開心心啊。 好，唔該曬林林，多謝你。 Thank you， 拜拜。 拜 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 MC 张天赋 打破界限，音乐共享。香港金曲颁奖典礼梗系要投票支持啦！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嘅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安心出行这个流动应用程式有一个打针的记录，创新及科技局局长邵永恒 现在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工具，一嘟安心出行自动显示埋疫苗的通行证。但有些朋友说、我喜欢拿住个纸本，或者甚至用其他工具去确认自己已经接种了疫苗的，当然我们是完全有一个尊重。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咧就嚟去到晚上嘅6:48啦，咁啊杨立门啊，呢个时间咧我哋继续咧就讲紧一啲同财政预算案咧就前瞻有关嘅嘢吓，咁即将发表财政预算案啦，大家有咩嘅期望咧？我哋而家咧就系揾紧一啲嘅立法会议员咧，就系同大家讲讲佢哋嘅意见啦。如果听众有意见咧，都欢迎咧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噶吓。咁呢个时候咧就请嚟另一位立法会议员咯，有都系嚟自选委会界别嘅江玉宽喺度啊，江玉宽议员你好。 你好， 你好， 安林，你好， 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新年快乐。首先咧，想祝各位听众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最希望就是疫情快啲过去啦，我哋能够过翻啲正常嘅生活。 冇错， 我哋讲紧财政预算案啦，咁你对预算案又有咩嘅期望啊？ 好啊，其实我谂喺财政预算案方面咧，我主要有两方面想关注一啲嘅，除咗话消费券，我本人嚟计都系十分之支持啦。我觉得其中一样嘢我有提及过，就系、是、对中产人士咧，我希望系要多翻一啲帮助嘅。其实中产你知就我哋就好似夹心饼中间嗰层咁啦。咁其实我成日都话发达又轮唔到啲中产，福利又冇，但系税就要交足晒。咁其实我记得咧，好耐以前咧，我哋香港都仲有夹心阶层居屋嘅。咁起咗几个项目之后，其实就冇咗。其实我身边都有好多中产嘅朋友啦，其实佢哋都好希望政府能够提供多一啲帮助俾佢哋。 咁嗱，就关于而家关于中产嘅一啲辅助咧，咁通常就系退税啦，譬如话旧年嘅预算案咧就系薪俸税嘅免税退税咧就系上限10,000啊，你又觉得今年个力度应该大啲定细啲咧？ 咁啊，唔可以细啦，最少我谂都要维持。但系其实如果你问我咧，长远嚟计对中产咧，我希望就系能够喺房屋方面咧，对中产人士提供一啲照顾，譬如能唔能够再起翻好似类似夹心阶层居屋呢一啲咧咁。因为而家中产人士咧，好多佢哋都系挨紧贵租。咁如果佢哋有比较安稳嘅生活咧，我觉得中产人士咧一定系能够发挥佢哋嘅所长，因为其实中产人士咧对一个社会咧有一啲特别嘅作用嘅，即系我认为，例如佢哋可以俾一啲创作啦、意念啦，亦都系佢哋系高技术或者系专业嘅人士，对于譬如稳定社会咧有一定嘅作用。咁呢个就系中产人士，我认为即系希望即系政府能够做多啲，俾多啲帮助佢哋。另外一样嘢，我自己觉得就系房屋啦。房屋咧就系、是、其实而家我哋政府话想改组啦，又希望有一啲做一啲嘢能够拆墙松绑咧咁。咁但系其实我认为最紧要咧，要去到解决房屋问题咧，其实希望政府系要投放多啲资源。所谓嘅资源咧，我相信就系钱啦，同埋一啲可以起到楼嘅熟地。 嗯，系咁我都留意到你都对呢个北區呢個即係大都會咧，都有啲意見嘅嚇。咁因為個交通實在好似個連接方面就唔係咁好啦，你認為嚇？咁你覺得呢樣嘢如果即係拎到去立法會係要譬如話做啲前期功夫啦，開始使錢，你係咪會反對呢個計劃咧？抑或點樣咧？ 我本身是支持北部都会的， 是 但是因为我觉得北部都会其实在对于国家去譬如我们融合国家的发展其实一定是有它的作用。不过为什么我有讲过就说譬如在交通上面政府要做好一点呢、因为现在我自己觉得如果我们要这个计划成功，我们一定要吸引企业和人要去那里。所以我希望其实政府是要在这方面要加强一些交通的配套等等，我并不是说反对，所以都希望如果有即是有听众譬如曾经看过一些报道呢，都希望他们可以有一些即是更正在这方面。其实我想讲的呢就是房屋，刚才我为什么说最重要是摆资源呢？如果大家去看回房委会甚至说譬如市建，其实他们在他们最近期一些年报里面，他们自己都有提及，其实其中一个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他们资源不足，或者譬如在市建他们都有讲过他们流动的资金很短缺。其实我们现在譬如在房委会，他们是财政自主的机构来。当然如果我们要他们多一些 output， 多一些生产，我们一定是要政府是要什么？摆放一些新的钱，或者我们要增加一些熟地给他们。其实我有一个比喻的，其实我就想将解决房屋问题呢就比喻好像煮嘢食一样。其实面对房屋问题呢，我觉得我们现在最需要的不是要将一个厨房变成两个厨房，或者请多几个厨师，或者调教食谱。其实我们最根本的就是说我们要多一些材料去到煮那些餸，即是其实钱和熟地了。 因为要做啲熟地出嚟，要真系起屋咧，其实个规划个过程都唔少嘅吓。咁而家政府都系话要缩短嗰、那个即系、土地嘅规划嘅过程啦，即系制造土地嗰个时间嗰个需要啦。呢样嘢你有冇啲咩意见咧？你系咪觉得一定要好紧迫咁样去做咧？呢样嘢 同意嘅。其实好似我头先讲啦，第一我哋要放资源。 第二，我哋亦都要去睇嗰啲我哋所謂嘅叫做程序，程序拆牆鬆綁嘅程序。但係我頭先所講就係話，我哋唔能夠淨係針對做好嗰啲咩拆牆鬆綁嘅嘢。如果我哋做好曬拆牆鬆綁，我哋冇資源，同樣都係起唔到多啲嘅樓嘅。 但是政府而家喺房屋方面的資源，佢都誒好願意要投入嘅，只不過就係揾唔到地啫，即係最大呢個問題係。 呢、這個唔係，其實如果大家有睇翻咧財政預算案咧、其實過去就算睇翻最近嗰一年，過去嗰一年嚟計，大家如果睇翻佢最後有個圖表，其實佢冇放到新錢落去房屋噶，其實。咁所以呢一个咧，我睇翻晒过去咁多年嗰啲报告啦，甚至话过去嘅财政预算案，如果我哋要加大力度咁去起公屋，譬如冇新钱啦，想问点去做咧？我哋话你要个家嫂煮碟送出嚟，你都要俾啲材料佢嘅。 呢个政府嘅说法就唔系话啊，我而家政府个库房唔够钱，所以我咧就今年咧起少啲屋啦咁，而系即系佢话根本好多程序要跟啦，同埋根本揾唔到地啦吓、啊。你就算你话嗰啲宗地咁都要时间去搞嘅吓。 啊、其实每一样嘢都要同一时间去做，除咗话地之余，地我哋一阵间其实稍后咧。其实我哋都有我哋都有去諗点样去到解决嘅。咁其实黄元山呢，佢最近都有做咗一个比较深入嘅研究，一个好好嘅报告，点样就拆墙松绑。其实我好同意佢当中提及嘅问题嘅。咁究竟提及咗问题啦，点样去到解决呢？咁稍后其实我哋都会有一啲提议嘅一啲方案去做出嚟。究竟譬如系咪喺法例上面呢，或者我哋譬如好似政府话喺个架构上面，甚至话我头先所讲嘅资源上面，其实我觉得我哋系要几条腿同一时间走路先得 嘅。咁佢而家个运房局分拆嘅话，你觉得系咪一个契机咧？即系俾多啲资源俾新嗰、那个，譬如房屋局咁样吓。 我要睇下其实佢嗰个细致嘅方案系点样啦、但系初步如果你问我，而家我未睇到细致嘅方案，好难评定。但系我有一个担心，其实喺政府嚟计咧，最难嘅。通常嚟嘅政府部門之間最難係咩？協調 coordination 喺成個公共行政裏面通常係一個大難題。如果你話一個局都做得唔係咁好啦，你明白？你仲分拆咗佢幾個局，咁除非佢哋中間佢哋個協調做得好好，咁當然係冇問題啦。系啦， 江玉欢，我都想问一下咧，就你头先都提出话就系重建呢个嘅夹屋啦吓，咁其实而家喺今届嘅特区政府咧，都提出咗唔少嘅一啲置业阶梯嘅工具啦吓，譬如系即系有居屋、有六字居、有白居二，亦都有手指盘嘅一啲项目等等啦。你觉得亦都而家即系譬如系喺今届嘅政府底下咧，喺嗰个按揭担保方面咧，有一个即系更加好嘅一个按揭成数，俾多一啲嘅首置嘅嘅買家啦，咁你覺得而家個置業階梯係爭咗啲乜嘢，令你覺得需要重提夾屋呢？ 我覺得而家嘅置業階梯，如果你問我，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方案。其實嗰啲措施咧，我自己覺得政府都需要諗下，其實係咪需要整合咧？其實以前好多年前咧，即係當我譬如十幾廿年前咧，我哋冇咁多嗰啲方案，反而當時咧，你話起屋咧，都仲起到比較多啲嘅。我覺得第一，我哋要整合，究竟而家有咁多類別，其實係咪真係咁需要呢？第二，你話譬如我哋對唔同嘅群眾啦，譬如可能喺基層市民，我哋譬如可能要解決，譬如你話劏房問題，我哋要起多啲公屋，真係租俾佢哋嘅公屋。第二，好似我頭先所講，係咪譬如啲夾心嘅階層，我哋係咪都要提供一啲幫助呢？而家似乎呢幾年嚟計，呢十年過八年，我哋真係冇對夾心階層提供一啲適切嘅幫助，位喺房屋上面。所以呢啲我自己覺得政府呢唔好去浪費資源住，其實要坐低諗一諗，究竟而家我哋用嘅資源係咪一個最好嘅方案呢？ 好，時間關係啊，咁我知道咧，你都點咗一首歌咧，俾我哋聽眾，請你介紹一下好嗎？ 好啊，我咧就拣咗《狮子山下》，我本身好中意佢嘅歌词，咁我希望咧香港人能够同舟共济，珍惜彼此，一齐用多啲正能量为我哋嘅下一代建设更美好嘅香港。 好啊， 唔 该晒， 江浩宽，多谢你， 唔该晒。 人生总有欢喜，难免。

时间来到晚上的7:07了，今天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和杨立文在这里。 Hey, 你好。 我们继续讲讲关于疫情的发展。今天呢就是卫生防护中心说，香港是新增14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中呢31宗呢是未找到源头的本地个案来的，是创了这一波疫情的新高。另外也有大约是160宗初步阳性的个案，而呢未找到源头的个案呢是遍布港九新界，咁所以卫生防护中心咧都好担心咧，就系嗰个嘅病毒个传播力强啦，亦都咧系可能咧会继续有即系数以百计嘅个案咧出现啦。咁同埋咧就呢个团年咧已经有一啲嘅家庭群组系出现咗啦，咁咧都担心咧就嚟紧咧就可能会继续有呢个几何级嘅上升啊。咁仲有幾個情況會值得令人關注啦，包括係安蔭村嘅林户長者之家啦，咁再有護理員係確診，令到60名嘅院友咧需要檢疫啦，同埋咧亦都見到係有幾名嘅清潔工咧，咁就喺唔同嘅地區工作嘅，包括係呢個嘅科學園啦、大圍啊，以及咧置地啊、荃灣港安醫院等等呢啲地方咧都有清潔工咧係確診嘅咁。咁同埋咧亦都見到咧即係紅磡街市啦，亦都有魚檔的兩名員工咧，就係確診嘅咁。咁呢啲情況咧都好值得大家關注。咁究竟點樣分析而家疫情嗰個發展呢？我哋就請嚟一位醫生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香港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副會長林偉信醫生啊，林醫生你好。 係啦，主持你好。 你好。 你點樣分析而家嗰個疫情嘅發展啊？ 當然令人憂慮啦，好似啱啱分析嗰啲數字上面好明顯，我哋第五波可能都即係未到頂啦，即係特別係我哋羅富年始終係都係會有啲社交活動，都係會有接觸，有機會室內啦、食嘢啦、除口罩啦，咁新界、香港、九龍都有個案，咁變咗就大家都有機會感染到個病毒，咁所以就數字上面可能都仲有上升嘅機會啦，呢個都唔細其實。 咁其實而家咁樣發展落去咧，即係咁多不明源頭嘅個案啦嚇，咁要做追蹤嘅功夫咧，其實都好困難嘅嚇。咁即係話我哋距離即係真係可以清零嗰個目標咧，就真係越嚟越遠㗎啦嚇。即係唯有講話係動態啦，動態清零啦，就唔係話真係即刻就要確保佢冇曬感染嚇。咁咁嘅情況之下，即係可能真係對，即係我哋整個即係防疫嗰個嘅政策個方向咧，可能遲早都要有一個好大嘅轉變，係嘛？咁我見到其實政府最近都即係都有一個嘅新嘅措施咧，就係話因為入院嘅人即係會越嚟多噶啦，即係確診數字，咁因此咧就出院嘅嗰個嘅嗰個準則咧就放鬆咗啦，係咪？即係14日，即係如果係個 CT 值係高過33嘅咧，就即係可以出院啦。咁呢個係咪都係呢一個咁樣嘅政策嘅第一步嚟嘅咧？其實你覺得？ 冇錯，你講嗰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即係預見到喺60年之後有機會嗰個案係會上升啦。咁始終即係啲政策嘅改變可能都要俾少啲時間去預備啦，去改咗先啦。咁如果唔係一旦譬如話突然間真係冇彩真係幾何級上升數字嘅時候咧，咁起碼都有啲空間係可以做一個即係收咗啲新嘅病人入去社區治療設施啊，又或者係醫院啊咁樣嚇。咁不過你啱啱講嘅呢個所謂放鬆呢個出院嗰個政策就唔係單睇一個數字嘅，即係大家都要留意翻。當然我哋嗰個 CT 值係即係非常之重要啦，有個指標性或者係一個粗略嘅估算到呢個病毒量嘅高與低啦。大家我會都聽好多次就係話，知道 CT 值越低，代表嗰個病毒量越高，即是引申到個傳播性基本上高啲啦。咁如果相反就係、傳播力就係會低一啲，甚至係其實係一啲中唔到嘅死咗嘅病毒嘅基因嚟嘅啫，咁樣。咁但係我哋除咗呢個 CT 值嘅指標咧，咁其實係會有其他嘅指標都係睇翻即係決定幾時出院嘅，即係包括譬如有冇病徵啊、X 光有冇改善啊，同埋嗰個 CT 值嘅數字都唔係淨係睇一個咯。咁且出院之後都有監察嘅。咁所以我估醫管局或者係政府去改變呢個咁嘅出院所謂放鬆咧，其實即係仍然都係非常之嚴謹啦。咁呢、這個下一個階段一定要做，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冇咁多病床或者係一啲空位去收一啲新嘅病人。 首先想请你再解一解咧，即系究竟 CT 值高过33嘅病人可以居家系可以出院居家隔离14日咧？其实 CT 值33系代表住啲乜嘢？有仲有冇传播嘅风险嘅咧？或者有冇个病情系恶化翻个病毒量高翻 CT 值跌翻嗰个嘅风险喺度嘅咧？ 嗱，好似啱啱都讲过啦，嗱 CT 值其实系咩嚟咧？其实就系做一个核酸嗰个测试。嗰、那個期春俾到一個報告嘅數字嚟嘅，咁簡單講咧，其實佢要複製幾多次先見到個病毒，咁所以點解複製個次數越少咧，就好快見到個病毒咧？咁意思即係個病毒量高先會複製少次數見到啦。咁要複製非常之多嘅次數先要見到個病毒出現之後，其實意義就係話個病毒量比較低啦。咁我哋知道咧，佢呢個 C 值咧同呢個病毒量係有個關聯性，有個關聯喺度嘅，咁但係係咪即係當邊係咪100%絕對咧？咁就據我哋了解，即係依家都未係話喺科學上面係完全100%係有個完全嘅關聯性咁樣。咁但係咧，我哋知個傾向一般嚟講咧，過往有啲研究發現都係當個 C 值譬如話講咧係30或者以下嘅時候咧，嗰個傳播力咧基本上係會高一啲嘅。咁30以上咧，基本上嗰个病毒中到嘅机会率咧，系会减低咗好多噶啦。咁如果再有个水位，即系譬如33以上，咁基本上绝大部分嘅情况中出嚟嗰啲见到嗰啲病毒基因咧，讲紧都系啲尸骸嚟噶，唔系真系话存活紧嘅病毒嘅基因。咁再加上有其他啱啱讲嗰第一样嘢，就系话唔系净系单一个数据去睇啦，即系两个数据啦。咁同埋，尤其冇咗病徵啦。咁譬如話，個別，我相信個別嘅個案亦都有個別嘅一個評估。譬如話，如果佢係一個免疫系統受損人士，可能佢預期係會帶個病毒，係會維持高嘅比較長嘅時間。咁可能呢個就唔係屬於一個可以放寬嘅一啲情況啦。咁所以有個別嘅個案會考慮啦。咁所以你話33呢個數字以上，再夾埋其他嘅指標去睇。俾得一個人出院，咁相信其實就係話嗰個有一個傳播性嘅情況咧，嗰、那個機會率咧係微乎其微噶啦。 咁佢出咗院之後係咪佢要一定要喺屋企，即係唔可以出嚟嘅咧？抑或佢係要定期要再要做幾個即係檢測先至可以自由完全自由活動咧？ 佢一定要有檢測噶啦，呢、這個就要睇翻即係詳細嗰、那個即係點樣做法啦？即係每嗰個測試嘅次數幾時要做咁樣？咁但係都係大家理解，即係其實我哋最緊要明白，就算有機會仍然係譬如話檢測到非常之低嘅病毒，即係話 C 值比較高嘅病毒嗰、那個PCR 嘅測試有陽性，就唔係代表即係有一個全部嘅病毒嘅。咁所以話出咗院會唔會仲有機會驗到有病毒或者譬如復陽的個案咧，咁就唔係代表係仍然有傳播力嘅一啲個案嚟。 我想問呢個 CT 值33或者以上就等於嗰個傳播力低嗰個嘅呢、這個嘅指標咧，其實係咪應用於而家 Omicron 呢個主流嘅病毒株咧，還是唔同嘅病毒株之間係咪都係即係以 CT 值33即係作為一個即係傳染力嘅一個指標嘅咧？ 大部分數據都係講緊 Omicron 之前即係收集嘅。咁但係就如果關於呢個測試，譬如話 PCR 嗰個情況，或者佢嗰、那個，因為傳播力好多時候都同嗰個病毒量係有個比較直接嘅關係啦。咁所以就的而且確你講問呢個問題都啱嘅，因為其實大部分數據都係講係 Omicron 之前嘅。咁但係某程度上都可以引申到Omicron 一個病毒株嘅去做呢個決策嘅。咁都重新即係相信，即係譬如話你如果單一個數據睇33以上係咪100%穩妥咧，就唔會咁講。但如果配合其他指標去考慮嘅話咧，即係整體去評估咧，咁嗰、那個安全性其實都非常之高嘅。 嗱，咁你讲话 CT 值就係一个主要嘅指标啦，咁当然仲有其他嘅条件啦，咁如果係真係 check 到佢 CT 值係好低好高㗎啦，咁其他亦都条件就譬如冇病征呀咁样，咁係唔係事必要真係一定都要14日咁耐呢？如果佢话转住咗7日㗎啦，咁佢又冇病征，咁个 CT 值又好高，咁点解又係咪可以考虑去7日之后就可以真係放佢出嚟呢？ 我估呢個睇翻即係個別個情況去有少少未必係完全一樣啦嚇。咁、即係我估整即係一般嚟講就係咁樣個日數就係咁樣決定咯。咁但係都係一樣啦，即係呢啲都係風險評估啦。好似啱啱咁提過啦，譬如話有個別嘅病人可能預期佢嘅病毒量係會維持一段較高水平較長時間，咁可能嗰啲情況又會有少少稍不同咁樣。 咁你点样睇即係譬如呢啲嘅出院者嘅同住家人咁应该点样去处理同呢个嘅出院者之间嗰个嘅关系呢，即係咪需要减少接触呢，定係都可以正常咁样去即係家人相处嘅呢？ 我会建议喺嗰、那个即係受监察期间呢都係做返啲基本嘅个人卫生同环境卫生啦。咁可能喺屋企呢都即係做返一个戴口罩嘅。啊，即係雙方都戴口罩咁樣，咁啊減少接觸啦都。咁雖然話你話我啱講過話嗰個機會係微乎其微，咁但係即係始終都唔係話百分之一百。你話即係極微嘅機會都會唔會有可能有啲好個別情況會發生一個傳播咧？咁唔係完全去排除呢個可能性。咁所以都做翻啲基本嘅一個即係個人衞生，即係包括戴口罩啊、洗手啊、環境清潔呢啲要做翻嘅。咁去預防一個即係。極細嘅可能係有機會傳播，咁但係呢個相信發生嘅機會就真係比較細。 咁即係話呢啲人士翻工翻學都你建議係唔可以㗎啦，都要係告病假㗎啦，係咪？ 係啊，係啊，冇錯，冇錯，係啊， 好啊，唔該曬林偉信醫生，多謝你。 Okay, 谢谢 林医生咧，就是香港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的副会长嚟噶啦。又必须要调翻转头讲啊，因为你而家呢个嘅 CT 值33可以出院呢个嘅要求咧，其实以前是用过噶， 系 咁啊，因为咧就系旧年十月啦吓，咁啊倾通关同内地倾通关啦。咁其实之前咧。是都是用緊呢個 CT 值33咧，可以出院呢個嘅一個嘅要求嘅。咁、但係後來咧就喺十月尾之後咧，咁就收緊翻嗰個嘅出院嘅條件。咁相信咧即係會同通關嗰個係有關係啦。咁咁而家又調翻轉啦，又放寬翻嗰個出院條件啦。咁咁會唔會又影響到嗰個通關嘅商討咧嚇？咁嚟緊到要再去到通關商討嘅時候，又需唔需要又再收緊翻咧？ 呢個都係嘅嚇，即係咁你，但係講到通關咧，肯定係要同內地嗰邊咧係有一個好好嘅理解先得啦嚇。即係佢而家香港咁樣爆發咧，即係而家你要同佢傾通關咧，我覺得都唔係好實際噶啦嚇。反而就係即係我哋都要確保翻我哋自己個醫療系統真係可以應付到，即係預期係會增加好多嘅即係病例啦嚇。咁因此你都一路如果 keep 住咁耐喺醫院嗰度咧，都唔係好實際嘅。即係我覺得係就係放寬翻咧，都係一個係明智之舉嚟啊！我覺得。 另一個頭先你都提到啦，咁就可能都會同埋呢個醫院嗰個嘅承擔承受能力咧係有關係啦。咁今朝早咧，醫管局嘅總行政經理劉家憲咧，都喺我哋千禧年代節目裏都講過啦。咁其實咧，就過去嗰七日咧，就係入院嘅人士住院嘅日子咧，就平均中位數係17日啊。咁小童長者嘅住院日子中位數咧，就達到20日。咁更新咗呢個出院指引，即係放寬咗咧，其實係。咁就相信咧，嗰個住院日數可以縮短到13至15日。咁相信咧都會對於而家醫院嗰個嘅負擔係有啲嘅舒緩啦。好啦，我哋講呢個題目咧就又講到呢度先啦。 好， 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講講關於活化工廈嘅問題啊。咁大家唔知大家有冇一啲喺工廈嗰度工作嘅朋友咧，或者係都經常去工廈嗰度咧，就係進行唔同活動嘅人士，就即係呢屆政府其實咧就係過去咧特區政府都做過兩輪嘅活化工廈嘅措施啊。咁都希望咧啲業主可以就有啲嘅誘因去到咧改建啦，甚至係重建嗰棟工廈嘅。咁唔知大家見到工廈？就近年嗰个转变系点样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 国安法事件簿， 今集嘉宾 前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汤家骅。 高度自治咧就唔系一个量度性嘅描述嚟嘅，即系有几高或者有几低，唔系。而是描述嗰個自治嗰個範圍嘅分野，喺基本法裏面係寫得非常之清楚，包括我哋刑事法律嘅執行、憲法上嘅執行都係高度自治之內。 星期六晚上9點，國安法事件簿，香港電台第一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跨媒体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今个星期的潮兴新运动，找来香港商健人士地壶球协会会长林耀国和大家倾下地壶和东澳冰壶的关系。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直播。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来到晚上的7:22，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和杨立门在这 里。 杨立门来讲讲关于工厂大厦的活化计划。其实呢，现在香港目前是有接近1400栋工厦的。但是由于呢，即是工业的用途呢，就相信即都随着香港经济的转型呢，就是很多都不是工业用途啦。所以呢，其实就很多地方是即很多的工业大厦的楼面是空置了啦。其实呢，就是之前特区政府就在2010年呢，就推出了第一轮的活化工厦措施啦，咁就鼓励啲工厦业主咧就改装啲工厦啦吓，同埋即系推荐一啲重建嘅计划啦，咁仲有咧就系提供啲楼面咧就做一啲嘅适合嘅用途啦，咁，咁去到咧就系今届嘅政府咧亦都推出咗第二轮嘅一啲即系活化工厦嘅措施啦，就更加系咧系即系放宽一啲嘅一啲补地价嘅问题咧，更加系有啲嘅放宽啦，咁，咁究竟嗰个成效系点？大家都在讨论紧吓，杨立门 系啊系，工厦活化咧就都做咗即系两三轮噶啦吓，咁咧就嗰个个案咧第一轮个反应咧就几好嘅吓，咁咧第二轮嚟讲咧就又唔系话真系咁多吓，虽然都有啲进步吓。咁喺業界嚟講咧，我就聽到毀譽參半嘅，即係對呢個計劃嚇，即係有啲咧就即係當然我就識嗰啲係好多係本身係發展商同埋嗰啲廠家咧，好多係自己擁有嗰啲物業嘅，即係啲工廈嘅物業嘅。咁佢哋就會覺得仍然係都有啲掣肘嚇，因為佢譬如話最新一輪佢就話你新嘅樓面面積咧有10%咧又要留翻嚟做一啲即係政府嘅用途嘅咁嚇，譬如話都一陣或者我哋都會請個嘉賓嚟傾一傾啦，即係譬如話文娛藝術嘅活動嚇，咁政府可能要你擺一啲。即係將某啲嘅面積咧，就係預留俾呢啲用途嘅咁樣，或者某一啲政府嘅公共嘅用途咁樣，呢個都係一個嘅掣肘啦嚇。咁另外就即係嗰個譬如補地價嗰方面，亦都即係要譬如話你要更改嗰個用途嘅咁，即係嗰個可容許嘅啲活動嘅時候咧，可能要補翻嗰個地價嘅。咁個補地價嗰、那個金額亦都即係收足你嘅咁。咁令到嗰個重建嘅成本咧就即係大增啦，咁當然佢哋都唔係話完全唔歡迎嘅，佢哋都歡迎嘅，因為佢畢竟佢真係可以將佢手頭上嘅物業咧係重新即係活化咗，咁佢個樓面面積都係會增加咗嘅嚇，咁所以就呢樣嘢我諗都係一路演化的一个过程，即是一路将它去优化的过程来的。我想 问问听众，我们的电话是1872311,1872311,大家怎么看现在那个工厂大厦的发展呢？一些活化的政府政策对这些工厦来讲有什么影响呢？有些人说可能租金都贵了啊，因为都抢手了啊，那是不是你大家见到的情况呢？欢迎打来1872311跟我们谈一下。电话旁边就请来一位测量师，亦都是港大房地产及建设系客座副教授张盛典啊，张盛典你好， 两位好， 你好， 你又点样睇呢个活化工厦嘅政策呢？ 其实睇翻个政策咧，其实最主要个目的咧，都系希望可以善用而家嘅工业用地啦，咁啊配合翻而家嗰个转变嘅社会同经济需要。嗱，如果比对翻我哋其实行内咧，我哋会叫呢个活化工厦叫做2.0嘅，即系第二轮咁嘅。第一轮就行咗6年嘅，2010年去到2016年。咁其实如果你要比较嘅话咧，唯一一樣嘢今一輪做得好嘅就係喺嗰個重建工廈嗰度，嗰個比例係佔多嘅。因為我哋見到咧，而家咧見到總共係收到大概37個申請，當中咧係有26個個案咧都係希望重建個工廈，即係一係就將佢重建翻做工廈啦， 一係就將佢改變用途，重建做商廈，或甚至乎話係其他嘅用途，好似話酒店啊，或者係商場咁樣嘅。咁而至於話真係話，我哋好簡單，如果就咁聽活化咧，即係將啲舊咗嘅嘢點可以將佢再俾個生命佢嘅話咧，活化個案咧有10宗，但其實都仲未批過嘅。咁喺呢一個層面度咧，睇活化單單係激活一啲舊工廈嗰個做法，我覺得個成效咧就唔係咁理想嘅。咁其中一個原因亦都係因為第一輪裡面嘅申請個案咧，200多宗裏面咧，有120宗批咗，裡面係佔大部分都係做活化，即係話大部分擁有單一業權有活化的經濟誘因的個案應該都做了的了，咁所以在這一輪2.0裏面咧，變得係重建嗰個方案咧，可以有額外嘅20%嘅地積比率的寬限咧，呢度會變得吸引啲。 係，今次係啦，因為第二輪嗰個活化工廈措施咧，就包括有放寬最高核准非住用地積嘅比率啦，咁上限為20%啦，咁。咁你頭先講話即係有啲嘅譬如即係重建都有啲申請啦，咁但係活化嗰個申請可能就比較少一啲啦。你覺得嗰個嘅唔吸引嘅地方係邊度咧？ 係啊，改裝免豁免書申請呢啲，我哋叫特別豁免書嘅申請咧，唔吸引嘅地方業界一路都話，因為其實政府有要求嘅，如果批咗，雖然唔需要你補地價去做呢個改變用途，但係當中有10%嘅樓面咧係要依據翻申請嘅時候，政府指定用途，最主要都係做一啲若干嘅文化藝術、創意產業同埋創新科技。咁呢一度咧係其實條數就咁計嘅，因為其實發展商咧就會相信佢會投放一啲資源去做活化改裝個工業大廈啦。咁呢個係會係成本啦。另外咧，其實有咩得益咧？就係因為佢改裝咗，即係提升咗個物業嘅質素啦，由工業去到其他嘅用途，好似商業啊或者係商場咁樣啦。咁呢度有額外得益嘅。但你有10%係要留翻俾政府指定嘅用途咧，當中係文化藝術創業產業嗰啲咧，其實嗰個租值嗰個回報係會低咗嘅。咁一來一回咧，就真係會令到一部分嘅發展商會計數啦。咁可能變得活化，即係純粹係改裝工廈呢一個方案變得唔吸引。 嗯。咁你覺得政府呢一個嘅條件呢，即係係咪真係善用曬嘅呢？即係佢哋活化之後係咪真係有好多真係達到咗政府嗰個原先設計嗰個目的呢？係好多真係激活咗某啲即係譬如社區嘅文化藝術活動啊咁樣。 其實睇個政策呢，而家呢都未有一單啊，未有一單係真係叫簽訂咗呢一個豁免書啊。所以其實在市場上都未做到話去招租的情況。咁其實咧呢一方面亦都係我相信政府係要進一步再提出指引，因為其實咧大家都有啲好似係摸住石頭過河嘅情況。究竟個 10% 租出街，我嗰個市場係幾多？ 係啊，張盛典，唔好意思，因為咧我哋要聽7:30嘅新聞啊，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陣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4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121宗系本地感染，其中31宗源头未明。初步阳性个案大约有160宗。葵涌安任村丰任楼嘅圣公会林户长者之家再有护理员确诊，60多名院友要隔离检疫。马鞍山时代冰室有2名工作人员确诊，当局呼吁曾帮衬人士要检测。佐敦装饰伦敦广场的新增酒楼有4个员工确诊，红磡街市地铺回味鲜鱼有2名工作人员感染。卫生防护中心说，相关个案当中一些家庭聚会出现爆发，源头不明个案就遍布港九新界，擔心未來將會有數以百計或更多的個案，呼籲市民減少外出聚會和拜年。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視察亞洲國際博覽館的社區治療設施、北大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和明愛醫院，以及2間協助政府進行檢測工作的承辦商。林鄭月娥高度讚揚醫護人員站在抗疫的最前線， 又感謝承辦商人員，除了營運社區檢測中心之外，亦都不時應政府要求在短時間之內動員在指定地區設立流動採樣站，為當區居民以及其他有需要人士提供檢測服務。林鄭月娥說，各社區疫苗接種中心今日起已經恢復服務，每日總接種量可達6万人次。政府正全力籌備今個月下旬推出疫苗通行證。現時承辦商平均每日可以做不少過10万次的檢測，政府目標是在本月中之前將檢測量提升至平均每日大約20万次。今日大年初三赤口，不少的市民到沙田車公廟參拜祈福。截至下午5:30，一共有16642人次入廟。有前來參拜的市民希望疫情早日完結，亦有善信說廟裡面人多，但自己已經打了新冠疫苗，亦都會遵守防疫措施，不擔心感染風險。北京冬奧會火炬傳遞活動第二日，奧林匹克聖火繼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後再次在八達嶺長城傳遞。八達嶺長城今朝的氣温低見攝氏-11°，一共有40位火炬手參與接力，傳遞距離大約1.47公里，人均傳遞距離大約50米。第一棒火炬手是獲得里約熱內盧東京兩屆奧運會乒乓球男子單打冠軍的馬龍，其他的跑手來自各行各業有突出貢獻人士，包括香港影星成龍。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早寒冷，有一两阵微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1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偏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六早上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气温稍微回升，但星期一有几阵雨。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13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正令一点，祝大家虎年畅旺，身体健康。 我是叶蕴仪，我在这里祝大家虎年心想事成，笑口常开。疫症当前，我们要时刻注意住情绪健康，新一年新开始，一起顺走负能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祝大家新一年个个生龙活虎，龙精虎猛。 言不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活化工廈嘅政策啊！咁我哋頭先就討論到咧，咁其實咧就係呢一輪嘅，因為有兩輪嘅一個活化工廈嘅措施啦。咁啊，2018年到而家咧就被視為第二輪嘅措施啦。咁當中咧就有啲要求咧，就係話譬如係。即係一啲嘅改裝嘅情況咧嚇，15年或以上嘅樓齡嘅工廈嚇，成棟咧就係呢個完成改裝之後咧，業主咧就需要將唔少於10%嘅樓面面積用於政府嘅指定用途啊咁。咁頭先我哋就訪問緊咧，就係測量師，亦都係港大房地產及建設系客座副教授張盛典啊。張盛典你好， 嗯，係你好， 係頭先都討論到咧呢個嘅政策咧。可能會令到啲業主咧覺得即係嗰個嗰啲嘅單位咧，嗰啲樓面面積咧冇咁值租啊，所以咧就冇咁大誘因咧去將嗰個嘅工廈改裝，係咪啊？ 係啊，冇錯啊，因為有 指定嘅，其實政府其實都講明呢10%嘅樓面咧係要俾翻一啲藝術啊、文化創意啊咁嘅用途，同埋佢係好希望咧可以減寬減租户承租嘅時候嘅租金嘅。咁但係最後尾，因為而家咧我哋睇翻條條例咧係講明咧呢、這個改裝完成內六個月咧至開始做呢一個招租嘅啫。咁而家一單都未傾成嘅，未落實嘅，咁所以都未真係有個案睇到嘅實際情況點樣發展。 但調翻轉咧，可能都係因為過往好多嘅藝術界啦、嚇創意產業啦，或者係科技界咧，咁佢哋覺得啊，因為活化工廈嘅政策咧，令到個租金貴咗好多啊，咁所以會唔會係政府想喺呢一輪嘅活化措施嘅時候，即係俾翻一啲保障俾呢啲嘅業界咧？應該點樣攞個平衡咧？ 其實睇翻呢2.0呢一個活化工廈政策裏面咧，個六項措施咧，就算話准許話要有前設呢啲。10%嘅樓面俾特定嘅用途，其實佢冇講死係淨係優待文化藝術嘅。咁你會發覺好多科技創新啊，都一樣有嘅。咁其實我哋嘅睇法咧，就係因為政府行嘅做法就係呢一個小政府大市場嘅。咁最後尾個租金承租到幾多錢，其實喺市場就只要有其他嘅租户去競投嘅話咧，理論上發展商應該係租俾最高付出者嘅。咁其實呢一度係咪真係保障到？其實我哋喺最開頭嘅時候已經睇唔到呢、這個，即係有可能做到呢一個成效啊。 咁你覺得嚟緊落去再行落去嘅時候，整個計劃係應該由邊方面去再可以改進嘅地方有啲乜嘢呢？ 其實我哋業界咧最主要都係會幫一啲業主或者係發展商做呢一類型嘅申請嘅。咁其實我哋而家有個案睇到點解會棘住咗我哋咧？其實政府喺成個政策裏面好似仲有地方未理順嘅。其實舉個例子，其實話我哋雖然話條例講到明係應該係用呢一個總樓面面積嘅10%去做呢一個特定嘅用途。咁但係我哋好多時喺設計同埋傾最後尾嗰個定位嗰個我哋叫定義啊，10%。包唔包走廊呢？譬如咁講，包唔包廁所呢？啲口啊，有好多位。其實我哋處理個個案就係一開頭呢係要需要攞城規申請嘅。喺城規申請嘅時候，其實已經有一個幾清晰嘅定義，我哋已經攞咗個批准嘅。但去到地政再傾呢一張申請，我哋叫做豁免書嘅時候呢，又有推動重來嘅做法喎。咁我哋即係喺業內人士，我哋做開專業申請嘅，其實我哋都遇上好大嘅困難。 咁地价方面，补地价方面有冇系咪有一个嘅关卡，系又系啲业主觉得好难过嘅咧？即系你要倾即系地价，咁又要可能去到仲裁啊！咁而家政府有个先导计划啊，即系个地价补地价嗰个仲裁吓， 标准金额补地价 吓，咁系咪呢度都系一个关卡嚟嘅咧？又系要理顺嘅咧？ 系冇错，其实过往咧好多时做即系工厦重建做商厦啦，咁往往棘住嘅地方都会喺个倾个补地价金额嗰度嘅。咁随住政府喺上年咧就推出咗呢一个标准地价呢个情况咧，嗱个别嚟讲，其实要睇本身嗰个发展商或者个业主拥有嘅物业处于边一区，因为佢将全香港分咗做4区，咁就每一区嗰个标准地价都唔同嘅。咁其实好简单啫。即係其實自己計自己嘅數，如果佢嗰個標準地價計嗰條數咧，同佢哋聘請專業人士估算嗰條數目有相差或者落差，有着數嘅，佢哋應該即係條數我哋叫合理嘅話咧，佢應該會繼續行嘅。咁換句説話嚟講，其實我哋都聽到唔少業主都話：，喂，如果用呢一個標準地價，佢冇利益嘅喎。咁如果係咁嘅，佢會行翻舊制。舊制即係咩咧？每一個個案去即係去拗啊！要去做數啊，去即係要做呢一個申請，咁嗰啲咧就其實達唔到佢標準地價嗰個目的。其實標準地價目的就希望就係快，就唔需要再任何嘅仲裁，咁啊唔需要。其實我哋以前代表啲客户做，可能會每一個申請個案係來回，即係批出嚟啊、上訴啊、再上訴啊咁樣。其實時間係就係金錢，呢度真係會拖慢咗，同埋其實亦都令到政府地政總署裏面嘅人力資源咧，會耗費咗好多，咁導致到其冇能力冇加壓我嘅資源去審批一啲其實好急嘅個案，好似啲住宅項目咁樣。咁呢度係我哋見到係一個即係對於整體社會係一個虛耗咯。 咁呢個先導計劃即係咪即係失敗咧？如果係咁嘅嚟講，覺得 對唔住，你係指嗰個標準 標準 金額 標準金 額 嗱，其實標準金額我哋見到咧，我哋而家見到已經有四五單嘅個案係行咗，亦都 用咗呢個標準金額嘅。 係啦，冇錯。其實我個人覺得係好嘅，因為其實佢會令到個市場知道究竟啲地價係嗰個情況。咁調翻轉就即係唔使大家估下估下。咁點解過往發展商會上訴再上訴咧？就是、因為佢估咗條數出嚟，點知地政總署批嗰個金額咧遠超佢嗰個估算，咁令到成個 project 行唔到，唔係可行性好低嘅。咁如果有呢一個咁清晰嘅標準金額喺度咧，其實對於業主啦、投資者啦，或者話專業人士，其實都比較容易了解個情況咧。咁啊，一係就 條數好計啲啦， 一係就不可行，咁就會我會覺得係仲係會理順咗件事，會簡化咗同埋促進咗成個重建嗰部分嘅。 係 ，OK， 好啊，唔該曬張成電啊，多謝你。 好。多 謝張盛典咧，就係一位測量師嚟噶。咁啊，都問問聽眾，大家對於活化工廈嘅政策有咩嘅睇法咧？歡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咁呢個時候咧，都請嚟另一個界別嘅人士咧，就係、是、一啲嘅藝術表演藝術嘅界別啦。因為咧，就有啲嘅劇團啊，或者係藝術組織咧，都有咧係租用呢啲嘅工廈嘅單位咧嚟做佢哋嘅工作室啊，或者係排練室啊等等。咁而家活化工廈政策底下，究竟對於呢啲嘅工廈嘅使用者有乜嘢嘅影響呢？嚇，嗱，電話旁邊咧就請嚟香港專業戲劇人同盟嘅會長阿鄧偉傑啊，鄧偉傑你好， 係你好啊， 你好， 係咁啊，係啦，活化工廈對你哋有咩嘅影響啊？ 其實活化工廈正式對我哋造成嘅影響係冇乜嘅，咁唯一可能就係有一啲地區咧，因為活化工廈嗰段時間開始嘅關係咧，有啲自己租咗一啲單位，但係因為成棟大廈可能大業主要收啊，咁所以有逼遷嘅時候啦，喺第一期嘅時候，尤其是觀塘區啊咁樣啫，因為觀塘區嘅即係重新發展嘅項目比較多啊嘛，咁所以有一啲即係當年有一啲團住宅咗喺觀塘嘅時候，都因為啲大業主希望收翻嚟去成棟改建。咁就令到嗰啲團體反而即係要揾地方搬，咁所以對我哋嚟講冇乜特別即係所謂好大嘅 benefit 嘅，即係對我哋都係即係啲良心業主，如果佢唔加租嘅話，喺過去咁多年都係即係承用緊，即係佢哋俾一個優惠租金俾我哋啊，又或者喺一啲事情上面佢幫佢搞掂啊，咁但係因為佢哋都係小業主啦，即係唔係一棟大廈嗰啲啦，咁所以就同要改個地契嘅用途啊，又或者成棟係愛嚟即係專係俾藝術去創作嘅就冇咯。 咁你哋即係業界係咪都好彩，即係遇啱嘅都係啲良心業主啦嚇，即係唔冇話係即係加你哋租啊咁樣咧？因為我哋聽到又好似唔係咁喎，即係 租咗一定有加嘅，即係即係佢哋差餉每年都可能有啲增進啦，大家都即係可能要。搵飯食啦，咁但係即係良心業主就唔會加得咁緊要囉。咁即係我哋出現一個遷徙潮都有嘅，即係由觀塘區搬到去新蒲崗區，可能去土瓜灣，跟住即係最近比較多團嘅都喺葵興啊、葵涌啊，因為嗰區都係較為仲係即係較為便宜啲啦。咁所以即係大家都有一種遷徙嘅感覺。 咁你要遷徙，你都要成本㗎嚇，你哋都要上屋搬下屋都 係㗎。咁所以每個團都喺度諗緊，咁所以合租亦都要即係係其中一個方法啦。咁我自己租即係自己劇團租用嘅單位咧，就即係比較大嘅。咁所以因為劇團有營運即係唔同嘅嘢，咁所以就可以捱到個租。如果唔係嘅話，其實活化工廈對我哋嚟講冇乜特別嘅，即係好嘅，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即係所謂好嘅就係我都係唔可以公開嘛，因為個防火條例始終喺度。 但係根據佢而家嗰個所謂 2.0 咧，就咁佢有一部分可能要留住，一定要租俾你哋，即係藝術界啊去用啦。咁係咪有理由相信即係嗰個租金係會平翻少少咧？ 2.0 其實真係受惠嘅團體，我諗好少嘅啫。即係如果你講緊話佢要留翻部分嘅單位，就係講緊成棟改建啊嘛。咁活化工廈成棟改建，其實數落嘅大部分我哋見到嘅都可能會變咗做一啲優質啲唔多嘅商廈啦。即係另外有一啲就可能變成酒店啦。咁真係可以留翻一層俾 團體進駐入去做嘢嘅咧，其實就唔多。 但 係 佢重建 visual arts 就有咯。係 啊，佢成棟重建咗之後，佢都係要預留翻即係一定百分比嘅面積俾你。俾你哋個界別噶嘛？ 但頭先測量師又話，即係冇乜呢，因為即係可能業主對計過數咧，又覺得唔係好划算啦，咁所以就冇乜呢啲申請未有成功喎。 未有成功 嘅未有，係啊，因為 2.0 開始咗，我都未見到有，即係就算係、都要改建，除非佢話即係只係留個殼啦。如果唔係，佢成棟拆留個殼，其實有時佢工序仲多。咁啊變咗，其實我未見到有一棟係即係嗰陣時落成，因為 1.0 嘅時候好多改建酒店啊，又或者高質商廈咧，我就見到喺過去嗰幾年陸續有啲有啦。咁但係你話 2.0 所受惠嘅未嚟到我哋身上啊。 嗱，你哋係劇團啦，其實以你所知有幾多劇團係租用緊呢啲工廈嘅咧？又同埋，但點解大家又即係都會可能係暫時都比較中意用工廈，咪因為即係地方大，可能有即係個租金又可以有 啲啦， 係啦，即係相對地平啲，係咪咁？ 呢個當然係即係最主要原因啦。即係當然我哋都想入到一個地方，就係佢嘅防火條例又可以即係滿足到我哋可以就算喺裏面做一啲少人啲嘅演出都得嘅地方。但係的而且確我哋入唔到商場，即係呢個係好難嘅。因為租金太貴啦，咁除非你個團係主要諗住開班教授小朋友，如果即係好多教小朋友嘅劇團咧，佢哋可能有一啲即係圍到皮嘅都會係一啲商廈，咁所以對我哋嚟講咧，我諗有八成半嘅劇團咧，如果佢哋有租嘅，都應該喺工廠大廈裏邊。 嗯，咁但係而家我聽到有啲即係譬如話演。表演藝術的團體啦，在工廈啦，咁都有一些所謂地下即係活動的情況嘅，即係嗰個工廈本身可能都不能夠容許你哋有啲咩公開的表演啊，咁但係你哋都某些人可能都繼續咁樣做，咁啊成日驚住即係會地政署啊，唔知邊個署咧就嚟即係去執行執法啊咁樣，係咪而家仲係咪仲有呢個情況嘅而家？ 所謂地下公開演出，即係如果公開嘅話，佢就唔地下啦。 係啊，係啊，係 咪、啊？即係地下應該就 即係私人，即係咁，即係小範圍。 咁我諗大家都嘗試係將喺個即係如果有呢咁嘅情況，都係將某一啲工作嘅過程，即係我哋所謂嘅 work in progress，、希望以一個細嘅 amount 嘅 audience，、即係由觀眾去俾啲回饋。咁但係啲觀眾可能都係。不嬲睇開佢哋劇團嗰啲 fans 嚟嘅，咁樣去 cater 佢哋咯。咁當然即係 for 宣傳，佢哋有啲人可能會做得大啲唔得咁樣。咁但係你話大家都知道有啲咁嘅條例，都明白到即係要申請 license 啊。咁所以你話好明顯地去踩過界嘅，我諗喺尤其是過去嗰幾年就比較少啦。 但你哋個經營狀況都應該幾差下佢係咪？即係尤其是而家即係疫情之下咧，你都冇得做公開表演啦嚇。咁嘅租金你嗰個壓力點樣承擔咧？你哋 咁我哋嘅地方唔係我哋表演啦，第一樣嘢即係如果我哋真係有個 commission 要做嘅演出，或者我哋拎到個 funding 係 schedule 咗要做演出嘅，咁政府而家啲防疫基金 冇得做啦嘛， 有 compensate 噶嘛，即係政府嘅防疫基金都會俾到一部分嘅即係所謂我哋嘅彌補我哋嘅損失啦，咁從而可能有啲主辦機構佢哋就可能會提議你去拍低佢網上，又或者早前一期嘅疫情嘅時候咧，咁劇場都仲開俾我哋工作，咁有一啲就直情係 live streaming 去做，咁大家都揾緊個方法去喺個疫情底下去求生嘅。 即係業主都冇寬限你哋啲租金啊？ 業主佢哋都係嗰個講法啦，我諗大部分都會係，即係佢哋都係要靠嗰份租去生活嘅時候，咁邊個幫佢哋咧？即係我諗。政府的防疫經的而且確是幫到少少，我想無論飲食業又好，我們又好，又或者其他表演行業都好。Okay. 但是這個只能夠吊住咯，即係我們不是一些即係成日都會有 product 嘅，即係有生產的嘛，係咪？我們是排幾個月才可能得個禮拜，冇咗的話就很麻煩。 明白，好啊，唔該曬，鄧偉傑，多謝你， 好，多謝你， 好，多謝你。 鄧偉傑咧就係香港專業戲劇人同盟會同盟嘅會長啊嚇。咁呢個時候咧，我哋亦都請嚟另一個嘅區議員咧，同我哋傾下究竟佢觀察到活化工廈嗰個成效係點，咁同埋咧就呢個政策又對於地區講有啲乜嘢嘅影響咧嚇。嗱，電話旁邊有觀塘區議會主席柯創成啊，柯創成你好。 两位主持，各位 听 众大家好， 你好啊吓。你哋观塘区咧个就多工厦啦，咁啊而家活化工厦咧出咗 2.0 嘅措施，你见到个成效系点啊？有几多工厦真系有出现一个活化嘅一个申请咧？ 嗱，观塘区咧，大家熟悉嘅咧都系比较啲老旧嘅工厦啦。随着嗰个整体嗰个生产突移之后咧，其实呢啲工厦过往喺观塘区咧都系都冇乜升值嘅价值嘅。咁我睇翻，其实根据政府提出咗几期嘅活化工厦咧，我哋九龙东观塘加九龙湾咧，其实活化工厦嗰个申请次数咧系都多嘅。我自己留意到个宗数咧，其实咧直至到2020年9月咧都有58宗嘅。咁当中活化之后咧，其实有啲工厦咧真系另类一啲嘅唔同嘅场地，之乎可能系因为补地价之后去做一啲叫做改建啦，一啲酒店啊、服务式嘅住宅啊，以至乎都系其他唔同嘅办公室商铺咧。其实对于整个嘅九龙东观塘加九龙湾嚟讲咧，系活起嚟嘅。 咁你觉得系咁，即系换言之，你觉得成效都系几好咯，系咪咧？ 成效咧，我见到其实系有嘅，咁但系我就更加关心咧，就系活化工厦之后咧，究竟对于嗰个社区嗰个建设规划同埋配套咧，系咪带嚟一个正面嘅作用？我自己喺观塘区好多年咧，我见到其实活化工厦咧，某程度上系带动到啲工厦系有一个叫做即系更激活起嚟啦。咁但係實際我見到個弊處咧，就係喺活化工廈之前咧，就嗰個規劃咧係未必能夠做好嘅。以觀塘為例咧，我相信好多聽眾都知道，其實觀塘區咧開源道以至乎迴旋處個位置咧都係經常擠塞嘅。過往因為個工業北移咧，其實個擠塞情況係冇今天咁嚴重嘅。咁但係活化工廈之後咧，其實嗰個嘅交通配套以至乎整個規劃咧，個硬件問題係即係有啲先天不足嘅情況咧，係好難。是令到整个的交通呢是因为活化之下呢是起到一个很正面的作用啦。第二个我自己见到呢，其实活化工厦之后呢，其实它的尺价呢租用的市场的尺价呢都是有所呢是提升的。如果据我所掌握呢，其实现在那个的活化工厦呢每尺呢約莫咧都去到差唔多接近係30蚊嘅啦，咁其實某程度上即係對於即係成個活化工廈之後嗰個嘅整體嘅安排，以至乎到嗰個即係實際情況咧，對區嚟講咧，其實係更加有一啲嘅憂慮同埋擔心咯。 咁其實嗰個工廈活化之後嗰個租金係有所上升，其實對你哋個區，你作為區議會主席啦，有冇啲壞嘅影響嘅咧？抑或其實有好嘅影響咧？你覺得？ 其實就對於市民嚟講咧，冇乜太直接，但我相信對於一啲叫租任嘅一啲嘅朋友嚟講咧，其實相對就係會用咗更加高嘅價錢去租個單位啦。因為其實對帶動到整體嘅租務市場咧都係上升嘅。咁另外就活化工廈之後咧，其實都即係擺在眼前，就佢嘅升值嗰個能力強咗之後咧，個潛力大咗之後咧，其實即係相對對於一啲投資者或者對於一啲即係租户嚟講咧，其實係一定。压力咯， 系、 有冇一啲即系可能系有啲部分行业可能挨唔住呢个租金上升而消失咗？有冇见？有冇观察到呢个情况？ 我见到同埋理解到系有嘅，咁但系因为位数咧就暂时都未一个好实质嘅统计，但系我过往喺接触个过程入边咧，其实都听到一啲嘅即系旧嘅一啲嘅老旧嘅业主或者一啲叫做租客咧，佢都提出。因為尺價貴咗啦，可能佢要搬嚟九龍東啦，以至乎到去一啲更加遠嘅地方咧，去繼續佢嗰種行業嘅發展咯。 咁其實區議會有冇就呢方面即係反映嘅咧？譬如話呢啲重建嘅計劃，有冇一啲譬如有關嘅部門係要徵詢個區議會意見？就頭先你講過對嗰個交通個影響啦嚇，咁你哋係咪都會反映翻啊？如果你活化咗啲工廈，會唔會令到嗰區嘅即係個交通嘅負荷都會增加咗咧？咁呢個你有冇反映嘅？ 其實以往我喺立法會，以至乎到而家喺區議會咧，我諗我哋一直都跟進活化工廈咧帶嚟個社區嗰個配套嘅問題。我哋一路都促請政府咧喺活化嘅工廈之前咧，都應該要做好整個社區嘅規劃，唔單止係九龍東，譬如其他區荃灣都有同樣活化工廈個案嘅。我覺得呢個嘅規劃係要先有前瞻性去做，咁做嘅過程入邊必須係要同唔同持份者有溝通啦。咁觀塘咧就較為好少少，因為特首較早前都講咗。 觀塘咧一個叫做起動九龍東，咁亦都透過發展局咧係有個起動九龍東嘅專員咧，去同唔同政府部門協調嘅。咁喺區議會入邊咧，其實我哋都屬下有一個叫做重建專責小組啦，其實都睇埋商廈嘅發展嘅。咁我哋都即係希望佢能夠透過活化工廈，係引入更加多嘅智能嘅一啲嘅設施。即係譬如舉例，觀塘區大家明白個車位非常緊張嘅，咁我哋都希望佢能夠有啲譬如智能嘅一啲嘅車位顯示功能啊，以至乎到喺一啲道路改善上面係咪可以譬如增加啲由兩線變三線呢，我路旁嗰個等車嗰個所謂嘅備車處係咪都應該相對要調整呢？即係我諗其實整體成個規劃嚟講呢，如果我哋要做好活化工廈嘅同時呢，必須要提早去開展呢個社區嘅研究，以至乎到整個社區嘅規劃啦。 嗯，咁但係即係活化工廈嘅政策正正就係要將啲工廈變做一啲即係其他嘅商務嘅用途啊等等，咁人流車流就自然會增加啦。咁如果你又加埋一啲即係譬如話交通量啊，或者配套嘅估算落去呢、這个审批活化工厦嗰个程序嗰度，可能又会影响到嗰个活化工厦嗰个嘅申请率啊，或者系啲业主嘅意欲噶咯噃。 我相信兩害取其輕啦，因為大家都要明白到活化工廈呢個政策，儘管其實特區政府都推咗一段時間啦，你見到嗰、那個嘅成效都係有嘅。咁但係關鍵就係成效入嘅同時，我哋係咪應該都要及早有前瞻性呢，去做好成個社區嘅規劃配套呢？喺每一個審批個案入面呢，譬如舉例我哋要提高個地積比，能夠令到活化工廈嘅吸引性更大、誘因更大嘅同時，我哋係咪喺一啲嘅社區設施，特別係交通過程上面，我哋係咪有啲硬件嘅配套要同步去考慮呢？我覺得反而係重要嘅。咁另外第二點就係活化工廈，我諗帶俾嘅社區我成日都講咧係希望係同步有增值嘅，因為每一個發展必定係會有啲唔同嘅影響，但係我期望緊個增值係對個社區嚟講係有一個正面嘅作用咯。 嗯，其實而家個審批有冇諮詢區議會嘅意見嘅呢？ 其實過往咧，我印象中咧就係、是、有一啲嘅文件係書面咧係問區議會，以至乎係問分區會嘅。咁每一個個案咧，其實市民都可以，或者議會嘅同事都可以透過一啲嘅公眾參與嘅資料咧，去作出一個嘅反應，同埋作出一個叫做俾意見啦。我自己過往都就住觀塘區某一兩棟嘅工廈去活化過程入邊咧，都係書面俾個意見政府。或者喺立法會入面都提咗，喺呢啲工廈活化嘅同時呢，我哋必須要做好唔同嘅一啲嘅即係前瞻嘅工作，或者後期嘅跟進工作囉。 使唔使話即係再喺加強區議會喺成個過程裡面嘅角色呢？ 我覺得係有需要嘅，因為儘管地方行政點樣改革都好呢，我覺得其實區議會都係一個同市民息息相關嘅議會啦。市民關心嘅地區設施啊、發展啊、或者交通啊、環境衛生呢啲係必然嘅。我相信其實如果喺嚟緊嘅活化工廈計劃入面呢，能夠更加好提高佢嘅透明度，喺陽光效應之下去徵詢區議會、分區會以至乎唔同嘅持份者呢，我覺得係更加能夠令到件事呢係水到渠成嘅。 好，唔該曬柯創成啊，多謝你， 多謝你。 係柯創成咧，就係觀塘區議會嘅主席嚟噶。咁睇嚟楊立門啊，啲活化工廈嗰個政策咧，都仍然有好多需嘢咧，即需要即去到兼顧啦嚇，都唔係一個即容易去到處理嘅一個問題。 係啊，不過聽譬如話頭先區議會主席嘅反應咧，都覺得係一個好嘅計劃嚟嘅，因為真係令到嗰個地區咧係活躍起嚟、活化嘅。咁所以我覺得都要一個。那個成本都是值得付出的。 好，今天節目時間夠了，拜拜。 好，拜拜。